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你好。 李嘉文你好。 是啊，今日拍你啦，好啊，因为呢要问老板啦，因为呢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呢就可能带来好消息嘅。咁今日呢佢就话啦，即係同咗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啲资助大学代表傾完之后，咁諗下咯，我哋都要抢人才嘛，到咁政府梗係啦，作为香港最大嘅雇主梗係唔例外啦，係咪？咁所以呢今日起呢，今年开始公务员招聘啊，咁就接纳呢依家读緊即係佢话三年班，其实即係依家读紧二年班，因为依家咧系下学期考晒试啦，佢哋啱啱，跟住九月嘅时候咧就读三年班。嗱，各位同学或者佢哋嘅家长朋友听住咯，系啦，咁如果佢哋嚟紧九月会升三年班嗰啲，你有兴趣加入政府咧，即系服务市民嘅话，可以早啲。早啲申請啦，咁樣 咁啊，即係早咗一年嘅咯，係咪？ 早咗成年㗎，即係總之咧，佢哋喺2025年畢業，2025年畢業，咁就非常之希望佢哋可以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加入嚟啦。包括咗有好多嘅職系嘅，12月就有6個職系可以舉行聯合牌考試啊，海外考試就適用啦。另外咧，政府就話啦，人才係所有機構最重要嘅資產，咁所以咧，公務員就係做咩嘅咧？政府嘅骨幹，制定。解釋同埋推行政策，咁所以佢政府就話一直好積極招攬人才啊！阿何巨業，你係咪都一直好好積極招攬人才？分享下嚟聽下先。 我諗全港嘅僱主都積極招攬人才，又是唔係話呢一兩年啊？其實近呢五六年咧，其實我哋都係請人都好難。咁啊，尤其是咧，尤其是嘅政府而家咧話俾我聽，佢哋好積極，更積極。咁我哋咪要非常超積極，因為咧我哋肯定競爭力唔夠政府咁犀利。系，因为咧，其实坦白讲，好多行业咧，其实政府请嘅，如果系专业职系先啦，其实咧佢嘅俾嘅人工系比私人市场系高添。 嗯， 所以咧，一个系一个简单嘅例子啫。咁其实我相信咧，我哋作为雇主，其实都忧心嘅。我自己嚟讲咧，以往几年都系每年都想请毕业生嘅，其实早三四个月到啦，都尽量招聘嘅。咁但系咧，其实最后可能嚟嘅朋友或者毕业生咧，签咗约都好啦，可能真系最尾。就是我发觉咧，就真系即系出现咧，都系三成到啦，四成到啦，即系可能三个签咗约，可能真系有一两个最尾都唔嚟，因为可能佢手头上实在有好多选择。 即系佢报咗其他公司，包埋报中小企，譬如你嗰类嘅公司 都会有嘅。 见你好有诚意咁样咧，又 系我哋好有诚意嘅啦，我哋乜都应承噶啦。 但系签咗约可以唔嚟噶？ 签咗约其实本来咧呢个合约精神嚟嘅，不过佢未曾翻工。咁其實個合約未生效，嚴格嚟講咧，就佢咁我俾幾多日通知咧？其實我哋真係慘狗，我哋一般中小企咧就佢唔嚟，我哋都冇辦法。係啊，但係當然翻咗工第一日咧就有時間啦，又俾通知，但係對佢嚟講都係七日啫。 嗯， 係最初咁，所以其實重點就係反映緊係咩咧？似乎而家好多畢業生咧手握好多選擇。嗯，咁我哋就變咗政府加入呢個戰團咧。仲系提早加入战团喎，咁点算啊？ 嗱，咁可以俾啲数字各位老板同埋啲听众听下嘅。嗱，过去两年咧，公务员辞职人数系增加紧嘅。咁啊，2021-22年度咧，总共有3700多个公务员辞职，当中包括咧首长级嘅政务官啦。咁投考政务主任同埋二级政务主任嘅人数亦都大跌嘅。咁所以咧，今年九月包括咗政务主任即系 A.O. 行政主任 E.O. 在内六个职系咧举行联合招聘嘅时候咧，就会扩展到去2025年毕业嘅学生都申请啦。即系话依家读紧二年班大学，即系九月会升三年班嗰啲。不过咧呢、這个苦主唔可以话苦主嘅老板系嘛，何巨业就话，就算你签埋约俾埋佢，有好有诚意笑晒口咁样，你觉得都唔系咁容易竞争嗱。咁其实嗱，你就话人工公务员多好多啦，但系公务员而家打紧工嗰啲就冇乜优势嘅，包括咗新入职而家冇长俸啦，医疗方面未必及得部分私人机构嘅雇员咁好，即系嗰个医疗福利。假期佢哋一般18日，私人公司咁10多日啦，系咪啊？ 都十几日起噶啦，有啲差唔多毕业生做多三两年咧，都十五六日噶啦。 系呢个好重要噶，要有得去旅行。我啲朋友做老板嘅都话，如果啲年轻嘅雇员话我要去一个月嗰啲，而家俾佢去嘅。 系啊，一定要噶。我有分享下一样嘢，而家好多翻工第一日就问咧，我病假点样攞？点样计算病假？ 我啱啱都处理紧，系啦，劳工处就话每日有两日病假噶嘛，咁佢可以累积噶嘛，系咪？ 系啦。 咁你累积，如果我有长嘅病假十日，你会唔会扣我五分四粮，变咗五分四粮嘅净系出？定系你照十足十俾翻先？良心雇主定 咁？良心雇主咧，我睇佢系咪真系有病嘅？ 系佢唔敢呃嘅，呃呢啲嘢我哋叫做呃啊嘛。 唔系佢系咪真系好病啦？ 系嗱，都答得好隐晦啦。嗱，年青人佢真系会问得好仔细嘅呢啲，系咪？你又有经验啦， 非常之。斟酌一啲细节系好嘅，严谨 系。但系嗱，政府嘅讲法就话咧，其实佢哋即系杨浩培恩就话啦，局长就话嗱，呢个有可以达到三赢嘅，佢话包括咧可以为学生提供更有保障嘅前途。如果你中意入政府即系发展所长啦，系咪？ 政府系好嘅，某程度都系好嘅。 梗系啦，我哋都做紧，系咪？喺获得招聘之后咧，可以更加专注学业，装备自己。咁其实头先都有啲即系朋友都叫我了解一下。你觉得佢如果一早话请佢，佢会唔会冇心机读书咧？我个人认为唔会嘅，冇心机读书个班，其实佢本身都系 冇心机噶啦。 Work-life balance， 佢有心机嗰啲，其实佢会继续努力读，因为你呢个只不过系佢水泡。 我同意。 如果我读得好，我可以去其他噶嘛？ 我同意，我同意，系啊，佢多个。佢可以多个安全网， 所以我唔觉得即系其实佢会求其读嘅，系嘛？ 佢会认真读嘅，因为系性格使然嚟嘅。我觉得呢个唔忧虑， 我都唔忧虑，系啦。不过咧，即系市民大众，你有兴趣打电话嚟，包括咗你爸爸妈妈、你雇主，任何市民都可以发表意见。1872311，1872311，想听你嘅电话嘅。不过咧，我哋依家嘅先听听咧，专业嘅持份者啦，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阿黎栋国，系啦，黎生你好。 你好，两位。 系啊，黎生你好。 嗱，黎议员，你以前又做咗好多年政府啦，系嘛？即系依家喺其他地方发展啦。嗱，由你讲应该几好噶。你以前都系咁样入去政府噶嘛？以前当然难好多啦。你觉得而家呢个招聘方式咧，可唔可以吸引到大学生投考咗先呢？ 呢一个招聘方式咧，就系、是、第一表明咗政府对于香港嘅大学生咧系。採取一個擁抱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咁咧係大家都有好處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大學生尤其是喺最後嗰一年咧，都花咗唔少嘅時間嚟到去揾份工，希望即係畢業之後咧，好快就可以進入呢一個社會係服務嘅，咁其實都係一種壓力嚟嘅，但係如果佢可以提早一啲多。已經是有機會去投考一份工，而又獲得了即係未來的僱主已經話OK 噶啦，你畢業之後咧，你可以上工噶啦。呢件係一件好事。而家實際上喺私人機構裏邊咧，有好多機構都會去佢哋心儀嘅大學裏邊咧，就住某一啲學系嘅最後一年嘅同學咧，係公開去招聘嘅，預先去揾人嘅。咁大家都會提前。有一個機會去找一份工，老闆呢就提前有一個機會去找一些他們合心水的員工，那這個是對於大家都有一個好處。 剛才何巨業就說，即是他們中小企已經很努力很有誠意地唱的，是不是何巨業？ 是 你現在聽了黎棟說他覺得 OK 的這個想法，是不 是？不是，我同意的，政府作為一個大僱主要去爭取人才，就早點去早啲去吸引啦，早啲去解説啦，咁呢個都係好多大機構以往都做法，呢、這個我理解嘅。其實我又明嘅，佢都係市場競爭，只不過就另一個再角度再諗咧。其實嗱，呢個咧似乎係一個想接衝啲，早啲去加入，去揾啲 人 啫。咁嗱，你俾你早一年知道人有人人選啫嘛。睇嚟緊其實重點係點咧？啲人才其第一喺最嚟緊嗰兩年裏邊，政府會唔會再利用呢個空間就加以培訓咧？即既然有機會嚇，咁我哋令到我哋成個公務員團隊係咪更加又強壯啲咧嚇？咁第二，咁而家都係早一年去入去啫喎，咁但係嚟緊點咧？ 即系你抢得咁上下，抢埋二年级噶咯，使唔使啊？ 而家都系啊，其实而家阿黎栋哥啊，其实依家佢要2025年先至毕业嗰啲先系啊嘛，即系为依家我嗰啲二年班嘅学生咯，大学二年班学生听紧，如果我哋听紧呢个消息嘅，大学二年班学生 系 啦，又或者而家好多咧直入三年班啊，基本上系读紧副学士嗰啲二年班，好出色嗰啲，其实佢九月佢入大三咧一样啱，不过你而家就问啊嘛，系嘛，就 系 如果中间嗰啲2025年之前嗰啲又点算，或者之后又点算？同埋咧，你净系俾一份聘书佢咧，头先阿何巨业就分享佢嘅惨况啦。俾完佢咧，佢都唔嚟嘅。咁点睇咧？ 系啊，有冇后着咧？ 其实系好正常嘅。你可以从两方面嘅，第一方面就系政府啦，佢系老细啦，系咪？第二方面咧就系打工仔啦，就系嗰位大学生啦，系咪？從政府的方向去看，我祖師已經找到一些合適自己的人才，那他自己有數去計到的嘛。我兩年之後我有多少個現任職的同事要退休，我們預計有多少空缺，那如果我那陣時才去找人呢，我可能要浪多一年的時間我才完成所有招聘的程序，然後那個新的同事才去入職，那中間那段時間他就少了一個人手，系嘛？嗱，呢个佢提前做咧，佢有着数嘅。 嗯， 即系同埋已经计埋佢可能唔嚟嗰啲， 计咗条数。话呢啲嘢你打大条数做嘅啫。 系， 因为点解嗱？逢系任何呢啲咁嘅招聘咧，你都唔会100%嘅，永远都唔会嘅。 嗯， 而且你俾一份聘书之后，最后获得聘书嗰个人会唔会嚟翻工咧？仍然一个未知之数。嗱，举个例啊，大家都知道啊，买飞机票。航空公司永远都是超过他能够装载的数目的、其实即你有一些所谓不来的情况呢、必然会存在，这个没有所谓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只要他想着譬如他是可以在这个这招聘形式里面请多少个人是稳阵的，他就做这件事 而 已、当然他不是这个不是他唯一的途径去请人的嘛，他就有其他途径的嘛，系咪？不过佢呢系一个补充嘅手段，而呢个补充嘅手段其实对同学嚟讲咧，亦都 系 有好处嘅。首先佢经过咗建功嘅程序，如果政府系请佢嘅，咁佢真系有信心。诶、喂，我都掂噶噃，咁系咪？第一样嘢你更加有信心先。第二，好似头先两位所讲嘅，佢喺未毕业呢段时间，咁佢唔需要再花时间走去揾工啦，最紧要佢坐底有一份啦，佢觉得系好噶啦，系咪？咁佢就可以将佢嘅精力摆翻喺学业上面啦。对于佢嚟讲系好。好啦，最后到个毕业嘅时候，假设佢系考唔到个学位，可能政府就唔好意思啦，唔请。因为你唔能够系符合到我当初俾份聘书你嘅条件。咁呢个天公地道啊，讲得好清楚嘅。调翻转头，同学揸住嗰份聘书，如果到时佢有一个觉得更好的职位，或者去改变主意，我想继续升学啊，继续去进修啦、啊。咁佢亦都未必会咧系正正先咁接受到人工噶、哦，系咪？其实呢个情况啊，喺任你放去边度咧，都会有发生。呢、这个系对于大家嚟到讲，都系多一个机会。 嗯，明白。 其实系双方都有好处， 系。 但系咧，因为佢唔系正式签咗份约噶嘛。咁亦都唔成呢个问题。至于你哋头先提到话，咁你会唔会将佢延迟到第二年甚至第一年呢？咁当然而家政府呢个系一个尝试咋嘛。今日公务员事务局长所讲嘅呢，只係话佢一个统一招聘嘅嗰几个议题咋嘛。咁、其他嘅各部门嘅不同嘅职系呢，佢系亦都系留返俾相关嘅部门首长呢自己去考虑㗎嘛。咁其实佢真係开放咗佢，但係往后通过咗呢一个新嘅经验，佢会唔会再踏进一步呢？而家实际上係呢个咗啦。但如果我哋睇返喺学界嚟讲，而家都有啲即係大学有啲叫提早收生㗎。 有一样。 一样有㗎咋嘛。但嗰个以前都冇呢样嘢，但係点解会进而到呢一步呢？当然佢有佢嘅历史背景啦，係咪？咁但係冇人今天可以排除。往后政府作为一个大雇主，佢会做啲咩嘢呢？其实往后仲可以演变出好多不同嘅情况出嚟㗎喎。当然我哋今天唔可以去话 一定會怎樣走法，走得幾快或者走得幾慢，甚至呢以後繼續了，這個大家都不知道，因為它剛剛公布。但是看下來呢，我們不需要自己現在今天在這裡綁死了自己說只是做些什麼事。最基本的就是政府都是希望在個市場上面找到一些適當的人選，加入公務員的隊伍為市民服務，這個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標。任何一個可行合理對於各方面都有好處的手段呢，都應該去嘗試。 李董哥同意的，但是呢我想現在的情況就是以前很多人想做政府工，現在有數字就是過去兩年公務員辭職人數是增加了的，所以如果我們針對知道或者我們估計是不是他們減少投考公務員的原因，為什麼不想做公務員，在這裡着墨，我們給一些建議政府，即例如應聘條件再加多啲優厚嘅條件，定係譬如佢假設佢抗拒政府，咁呢個可能要時間去慢慢去改觀啦。但如果喺嗰、那個因素吸引度度，使唔使再加翻多少少，即係可以同啲中小企業、何巨業嗰啲爭，就係、是、喂，我寧願即係做翻政府啦。可能喺嗰個條件上啊，即係你招聘嘅時候個吸引力要大增，你會唔會都有啲計咧？ 嗱，其實咧，公務員本身呢一份工咧係相當穩定嘅，咁啊，你話講薪酬方面咧，你可以有好多個角度去睇，佢可能比相類似社會上其他嘅行業咧，有一啲地方係優勝，但係有啲地方可能佢就係即係嗰個薪酬待遇係緊咗嘅，即係呢個大船嚟㗎嚇 ，set 咗嗰個行情咧就唔變得嘅，唔可以隨便去改變。你私人機構有一度好處咧，就係佢係彈性好大嘅。佢可以好快根據某一種需要咧，就可以變更去符合翻自己嘅需要嘅。咁政府呢樣嘢係相對上就即係佢唔可以咁做，因為佢係個體系大啊，佢牽一發咧係會動全身嘅。但係佢本身有好多好處，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公務員職位咧，就相對上喺佢嗰個工作穩定性上咧係勝一籌。咁樣你話而家有比較上多嘅現職公務員係辭職，有各種各樣嘅原因啦，係咪？但係雖然而家近年來咧嗰個投考公務員嘅人數咧係相對上係少咗，呢個係事實。但係比起公務員要招聘嗰個數字咧，實際上都仍然係多好多嘅。即係解舉個例，如果佢有十個空缺，可能以前咧就有1000个人應徵，而家可能有500个人應徵，只係呢一個咁嘅比例上邊嘅啫。咁所以咧，當然咧，政府佢必須要努力去招聘公務員，同埋咧公務員整體之間有啲咩合理嘅訴求咧，政府亦都應該咧係要考慮。但係我諗唔應該咧就係簡簡單單就係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有多咗公務員離職咧而去。做一个好急剧、好大嘅修改，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咧系有咁嘅需要，因为公务员队伍我哋需要系长时间去睇嘅。 明白啊， 因为太短嘅时间去做一啲嘢。 黎同学啊，其实咧就我睇到头先政府就讲有6个职系咧进行会可能提早去招聘啦。其实似乎佢讲紧咧就系包括政务主任啦、行政主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而家譬如离职嘅比较多咧，系一啲嘅纪律部队嘅职位啦。咁当然啦，行政主任啊，呢啲嘅政务主任都有啊。咁其实你觉得嗱6个职系系咪可以即系针对到而家离职最紧要或者最急于招聘嗰啲嘅职位咧？定系话佢会唔会政府内部其他嘅职系咧，都会形成一个内部嘅竞争会出现咗咧？ 嗱，今日公务员事务局所讲嘅咧，嗰6个职系就系因为系由个局方咧系主动咁样去招聘嘅。因为佢统一招聘系呢6个职位，咁咧所以咧。局長亦都有講過，其他政府部門咧，佢哋都可以根據呢一個咁嘅方向去處理嘅。因為政府嚟到講每一個部門招聘咩人、幾時招聘呢一樣嘢咧，就係個部門首長負責嘅。咁局長講嘅説話其實好清楚話俾大家聽。各位如果你有需要嘅咧，你哋可以去做，行幾遠、行幾快，你自己去決定。咁啊。就變咗，我諗唔係話特別 針對嗰六個職系或者係紀律部隊，因為我手上冇數字咧，關於紀律部隊嘅流失嘅情況啊。嗱，假設係佢哋係缺人嘅，咁佢哋咪又前啲做多啲方法咯，又唔單止一定係紀律部隊嘅， 好啊， 政府其他部門有某啲職系都 係。多謝曬黎棟國議員嘅，唔該曬，係啦，咁啊，想做阿黎 Sir 以前嘅部門又得，想做其他嘅，我相信不同嘅部門咧，大家都諗緊辦法嘅啦。聽完新聞翻嚟，再慢慢傾。 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及销货量都按年录得升幅。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嘅临时估计为347亿元，按年升15%。至于今年头四个月合计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按年上升超过21%。四月多种商品都录得升幅，其中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75.2%，服装上升38.6%，百货公司货品上升14%，药物及化妆品上升34.8%。另外，超级市场货品、电器、燃料和家具等销货价值按年下跌。政府發言人話：展望未來，訪港旅遊業和本地消費需求的復甦應該繼續有助零售業表現，政府發放消費券亦都將會提供進一步支持。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話：政府今年起接納大學畢業之前一年的學生申請公務員職位，相信有助吸納大學生加入政府，可令他們提早知道獲政府取錄會更加安心，但他認為不會因而令到投考公務員的大學生大幅增加，因為他們會同時考慮工作前景、使命等。周以平指出，政府需要與私人企業互相競爭搶人才，今次提早有條件取錄大學生屬於其中一種方式，讓政府預計可爭取到多少人才。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聯議員林林說，新措施有助政府掌握就業市場走勢變化，盡早網羅人才投身政府，確保政府有足夠人力資源服務市民，提升施政效能。新界鄉議局換屆，現任主席劉業強在沒有競爭之下自動當選，連任四年。刘业强在选举之后表示，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大型项目将会陆续落成，乡议局必定会支持和配合政府，乡民亦都会出谋献策。对于政府早前公布的新田科技城建议发展大纲图，位于科技城中心地带的七条原居民乡村未有被纳入发展计划，刘业强说会向政府反映原居民的意见，如果参考内地经验，在有关地段发展集体物业让原居民收租，亦都可以善用土地，会是一件好事。至于今次换届选举的两个副主席席位，亦都由林伟强和莫锦贵连任。美日防长举行会谈，讨论北韩发射活动和中国等的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北京拒绝他和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是不幸的事，又说美国和日本正是努力使军事关系进一步现代化，防范中国的胁迫行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示，关于美日之间的军事关系或者军事合作，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首先应当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更加不得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他又说，大搞胁迫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至於有關中美防長會面，毛寧表示可查閱國防部的回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单嘅意外，咁两单咧都已经系清咗场，不过都仲系有车龙系挤塞噶。分别咧就系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塞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启祥道，仲有就系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都系有啲挤塞噶，排到去彩云村对开。另外啦，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洪天路较早时啦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啱啱拖走咗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灰沙围，影响到洪天路出去元朗公路都系挤塞啦，车龙排到去洪福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卫理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君怡峰一段是车多的，车龙排到伊利莎白医院对开。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这个就是沈瑞星对好妈妈的定义。 她非常努力地参与我的成长过程，又不会用她自己的标准来干涉我。就算有些时候她不理解、不赞成，但是她都会支持我。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亦会下降。 是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 你 今日几个身份吓，即系你除咗系即系客席主持啦，咁你自己本身亦都系老板啦。我见你个样都自己有诚意嘅，如果你作为老板，咁所以咧，头先我都有即系请教下你啊，如果真系要抢人才，仲有啲咩方法咧？咁样，你其实你哋有冇谂过噶？ 我哋日日都谂噶啦，不过咧就我哋即系中小企咧，资源有限啦。坦白讲，我哋出人工咧就为咗贴近市场啦。另一样嘢咧就系即系作为一个专业公司啦，我哋都系专业嘅顾问公司。希望就喺个过程里边话，我哋吸引到你入嚟，我哋俾个培训你，希望你行咗一条路，可以容易啲去所谓达标，跟住咧就攞到专业资格啦。咁另外就话，希望喺工作上边咧，你会觉得个气氛和谐啲，你会可能工作系有压力，但系咧你都会觉得啊有一个好嘅工作空间，咁跟住你又唔介意喺度喺只内。 逗留耐少少。坦白讲，而家年轻人我哋都好睇得准嘅，你唔会同你打十年工嘅，其实可能三几年。喺个过程里面希望佢可以凝聚到多啲嘅所谓嘅向心力嘅啫。咁希望喺啲位置可唔可以建立啲关系呢？咁中小企或者有啲机会，但大企业就可能用好多嘅资源啊、制度啊吸引佢。咁但政府系点呢？ 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我身边都有不少人做政府工的，咁都基于很多原因啦，稳定性以前是其中一种，另外有些人真的不喜欢出面的竞争社会呢，即是很弱肉强食很害怕的嘛，但其实近几年我见人家政府做得高级一点，其实都没有，绝对不会五点钟洗手放工，没有这回事的， 其实压力很大的，很大的承担的， 是的，压力很大，有些人我很警的，我出了去搏啦，我为什么要来政府先，政府就是我有有无数我觉得合乎的条件，所以那个向心力呢，你觉得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可以令到人我喜欢政府帮下手，即是我真的想建设社会在香港可以帮到市民大众的。你这方面是不是那个想法要向着这方面，因为刚才我说再加一些钱行不行，你就说 再加一些钱 很多的了， 就 所以不是只讲钱，你觉得今时今日 钱是肯定有人要讲，但是讲完钱之后其实怎么令到他觉得在这里是有一个贡献呢，会不会或者、其实我听到一些讯息，我觉得有意义的，但问题就是由上而下我们好像未必一条心，即是大家作为做公务员的一份子，我很想做，但我是不是整个团队都一起有想做呢？如果是呢，我就可能很有投入感了。咁呢个位点样做得好啫？ 咁要问一下，依家都仲做紧政府嘅华裔会会长李葵燕啦。李葵燕你好。 好啊， 两位主持吴安， 系啦，你又相对都比较坦白啊，又知道行情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嗱，头先啊何巨业就讲呢个向心力都好紧要，即系成个团队啊。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包括咗公务员流失，就唔系流失啲，即系流失唔少，都系年资比较丰富嘅，系啦，未毕业获聘佢肯嚟，当然好啦，拍烂手掌啦。但系填唔填补到依家我哋流失嘅人手嗰个种类咧？ 其實是的，搶人呢固然之重要啦，但是留人呢亦都是相當重要的。那怎樣才可以即留到人呢？入職薪酬就固然之是一開始的時候是即吸引那些新畢業啊，或者是想轉工那些人啦。那而晉升即機會亦都是重要的。咁所以我哋即係委會咧，即係喺2017年咧就已經開始咧提咧，有一啲職系咧，如果冇乜競爭力嗰啲咧，其實係要同佢哋做職系架構檢討，咁啊提升嗰個入職薪酬啦，同埋咧係增加晉升嘅機會。咁啊除咗呢方面之外咧，我哋亦都即係近呢幾年咧，即係不斷喺度即係研究，同埋亦都係提出咧係要改變一啲公務員嘅文化。譬如有好多即係公務員嗰啲規例咧，已經係四十幾年，就好舊噶啦，不合時宜噶啦。 你可唔可以講嚟聽下？ 個規例又擺咗喺度喎，咁啊，即係你唔跟，咁又唔得噶。 邊啲最不合時宜嗰啲啊？ 你一 up 就 up 到市民大眾嘅耳鳴嘅，你係覺得真係 最即係我哋最近咧就公務員事務局咧就改咗一樣咧，就係扣價嘅問題。咁啊扣價咧，而家咧我哋啱啱由五月二號開始就實行咧，放七日就扣五日。咁啊，點解會有呢個咁嘅問題存在呢？原因就係政府而家仍然係有一啲公務員咧係翻五天工作啦，有啲係翻五天半啦，有啲係翻六天。但係不論你翻邊種模式都好啦，其實你每週嘅總工時都係一樣嘅嚇。 聽到未？繼續 係啦。咁啊，但係問題咧就扣價啦。譬如你請一個星期假嘅時候咧。如果翻五天工作嗰啲咧，佢就扣你五日假。但系如果你翻六天咧，就扣你六日。咁系咪大家个工每周个总工时一样啊？但系都放假嘅时候扣假就扣唔同喎，两个版本喎，或者三个版本喎。咁你知道公务员啦，我即系其实翻每周翻六天，佢都唔想啊，都唔系佢拣嘅，系呢个完全咧。佢係服從工作嘅需要啦，或者服從咧係即係嗰個即係崗位嘅安排啦。 明嘅，咁我哋都呢啲我哋唔講咁詳細啦，即係可能自己入到嚟你先慢慢再了解。但係嗱咁講翻啦，要你有咩計都可以，因為即係作為大家都喺政府度做，都希望可以即係多啲有心嘅人可以入嚟嘅咁。我哋頭先就講緊阿黎棟國就覺得。如果再有其他優厚條件，又似乎同個原意唔係好配合咁啦，咁你又覺得點咧？要真係可以吸引到人嚟？ 係啦，除咗你薪酬啊、晉升啊啲條件要優化之外咧，就要改變公務員嘅文化。頭先就講咗啦，有啲規例已經過曬時，咁其實應該係與時俱進去更新啦。另一個咧就係公務員，即係裡面咧多多少少有啲因循機械式嘅文化。就係咧，有啲咧就係跟條例、跟機制，又唔敢咧係特事特辦。有啲工作咧就係即係做開就繼續做，即係簡單嚟講，有開工就冇收工，冇收工。咁啊，即係你唔收工，咁即係話舊嘅嘢唔去，新嘅嘢又唔嚟啦。咁啊，變咗俾人一個咧，即係好僵化、好舊嘅文化喺度。咁啊，第三點咧，我哋咧就已經係華聯會倡導咗，真係成廿年都有噶啦。就係咧喺管理上邊咧。即係管職咧，係要建立一個咧夥伴合作嘅新文化，令到嗰啲年輕人覺得有參與感，有成功感。咁嘅時候，佢先至可以留得低啊嘛，佢先至感覺到我係真真正正係有參與裡面咧，係服務市民嘅。咁我哋覺得喺呢個公務員文化裏面咧，其實即係都係重要嘅。咁啊，另外一點咧，我哋亦都覺得重要咧，就係要增加嗰個家庭友善嘅措施。咁啊，第一樣咧就係即係五天工作。咁啊，而家咧就五天工作行咗17年噶啦，喺公務員裏面，而家仍然咧仲有部分，大概係兩成幾三成啦，係五天半或者係六天嘅。咁啊，好多年輕人咧一聽見話嚇翻六天啊，佢嚟工都唔見噶啦。我就唔知啊，何生你哋即係喺私營機構會唔會有咁嘅情形？仲翻六日啊，或者仲翻五日半啊咁。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應該政府係擺即係少少資源咧，就令到咧。是整体公务员咧都可以是即系每周是五天工作，咁我觉得呢个对吸引年轻人都几重要。 系 啊，我头先听到李燕明李桂燕啊，其实咧就你提出一个点咧，就系点样改善个文化。包括咧就係點樣個夥伴合作嗰個心態嘛，我都認同呢個應該係一個好重要的一環。咁但係你覺得其實而家有乜嘢係障礙緊呢個產生呢個夥伴合作呢個咁嘅即係所謂呢個默契咧嚇？ 其實呢個咧一定係需要由上而下去做嘅，因為你就算係即係基層上係咁，但係你係管理層或者高層嘅。佢都唔願聽即係嗰啲同事嘅意見啦，或者唔願去有啲新嘅嘢出嚟咧。咁你喺前線啊嗰啲咧係好難係做得到嘅。 嗱，咁我即刻同你講下啲新嘢喎。 高由即系由上而下咁样去做。 嗱，李桂燕啊，我想请教你啦。我哋都睇到咧，抢人才其实有啲部门有啲都好进取嘅。譬如我见到咧，律政司抢集咁咧就招聘见习律政人员。咁啊，其中一样我睇落佢都叫做好放宽噶啦。嗱，除咗一定佢要有呢个法学士啦，系咪？即系另外咧，就系佢喺文凭试咧或者中学会考英文科同埋语文科咧，佢攞到第二级或以上就已经得啦。其实呢个系 相对宽松， 好宽。因为你其实中英文攞第二级，其实你都未必读到大学。依家喺香港，即系佢当然啦，每间大学咧，佢系有一个好少嘅比例可以收呢类，其他科好叻，佢系中英文善手啫咁。咁但系呢一类嘅情况咧，你担唔担心都会影响咗质素？因为当然啦，你做睇下不同岗位嘅，但系如果你个岗位需要本身大学学历，但系你中英文需要佢二就得啦。咁其实呢个都非常宽松。 我担心嘅，你会唔会系喺个变咗另一个文化， 仲有 或者争人才变咗 放松？仲有佢要求嗰个职位讲紧见习。律政人员，其实佢要求个质素都要高噶嘛， 将来个作个角色都好重要喎，应该 系啦。李桂燕，你点睇啊？即系佢有一啲弹性啦，依家。 其实你咁嘅弹性咧，就叫做即系权宜之计啦，因为你真系即系请唔到人，人手短缺，你要抢人。咁但系咧，我觉得咧会系入职之后咧，嗰、那个压力咧就去咗嗰啲即系督导人员嗰度，因为你每一级之后个上级噶嘛，即系个督导人员咁督导人员佢要。即係啲工作係做得有質素啊，質與量都要做得好啊，咁就即係需要咧係比較緊密嘅督導，就令到即係依啲即係新入職啊，或者較為年青嘅即係公務員，佢係有啲嘢係跟得上啊，或者係做嘅嘢係即係符合即係既定嗰、那個規則啦、規定啦嚇。咁我會覺得依、這個即係督導人員好貼身嘅培訓啊、教導啊，依樣可能即係要補翻 即係前嗰、那個即係入職嘅時候有地方嘅不足 嗱，李慧燕啊，其實咧你講出呢樣嘢咧，我又聽聞都有唔少嘅朋友同我講，佢作為嘅高中層咧，其實佢花好多時間要去管理最低層，或者修正一啲好基礎嘅問題。咁其實你會唔會覺得，即係而家我哋行咗呢條路，如果政府行呢條路搶人才、搶人先，其實你令到係內部而家嘅人員咧，就花更多時間去做一個內部嘅管理與培訓咧？咁會唔會令到成個工作嘅效率又得不償失咧？ 係啊，有時呢個咧，即係你針就冇兩頭利啊，你又想快啲可以招聘到人，咁你又人又唔夠嘅時候，你唯有用一啲寬鬆嘅手法。但另一方面，你要保持嗰個質素嘅時候咧，你就唯有係喺督導啊、管理人員嗰方面咧，就要辛苦啲。如果你再講嘅，你再推前啲，咁呢個就涉及香港嗰個教育嘅質素啦。即係話咧，如果你係即係小中大學都能夠喺呢方面啊，語文能力啊，即係話對嗰、那個即係世界觀啊，或者其他方面啊，應變能力啊方面，如果佢呢度培訓得好嘅時候，咁當然對佢嚟到即係話個職場嗰度咧，就無論唔單止係去公務員啊，各行各業咧，佢都能夠適應得快，同埋可以即係好快係即係自己能夠承擔到即係嗰個責任啦嚇。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咁講就好似等於以前。即係容易招聘嘅時候咧，你好多我哋公務員嗰啲職位咧，其實唔係請啲新畢業嘅，係請咗係已經做咗六七年嘢嗰啲七八年嘢有經驗嘅，係入職做公務員。咁當然啦，佢已經累積咗若干年嘅經驗，佢嚟到公務員嗰個崗位，佢某啲地方佢要成熟啲嘅，咁係容易嘅。咁啊，所以但係即係你而家要面對現實啦，咁你人手咁短缺嘅時候咧，你唔及早多管齊下去想辦法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一路咁惡化嘅時候，就有機會影響到即係嗰個公共服務嘅質與量啦。咁所以就即係呢個世界就即係都係有得就有失，又一支針就冇兩頭利咁啊。即係你只可以係即係盡量係採取不同嘅方法係補救嘅啫。 好啊，唔該曬你，李葵燕。李葵燕咧就係華僑會會長，係啦。咁啊，頭先何巨業話，咁我諗大家都一齊諗辦法嘅，其實都係正面積極嘅。其實都預咗，就算我出嚟嘅條件嘅要求冇咁高，咁但係個培訓要做得好啲。不過我同你嘅諗法一樣，其實我都擔心啲中高層。 係啊， 其實真係做到氣咳咧，到時佢哋當然嗱，有啲上司我唔知你係咪啲咁嘅上司啊。都会睇定我哋嗰啲中高层，你走得去边啦，都不成低不就。 唔系， 咁你冇咁，你冇咁嘅，你好好嘅。 唔系， 你冇睇死我哋呢啲。 我哋现实啲啊，因为咧，你其实核心系中高层 啊， 中层系最核心噶，所以佢唔稳定咧，你就有几多人帮佢都冇用嘅。所以咧，点政府可能同一时间要处理中层人士、中层公务员里边嘅工作流程咧？点帮翻佢先啦？ 系啊，咁我哋又听下咯，听下啲管理层级啦，兼埋大立法会会议、立法会议员同埋大学教授啊，刘志鹏教授嘅刘议员你好。 你好， 刘志鹏教授。 系啊，咁我都想请教你啦。嗱，本身你系做开管理层啦，另外立法会议员你就即系都听广纳意见噶啦。咁头先都听黎栋国议员都讲嘅，咁做咗先咯，就唔好。但系佢就觉得咧，应聘条件唔好再提高啦，啲人工都算唔错嘅。但系我同阿何巨先都听到其他嘅意见，都包括咗，而家唔系特别优厚噶啫，依家唔系咁吸引噶。咁当然啦，有部分年青人佢本身抗拒政府就要时间嘅。咁至于嗰啲唔抗拒嗰啲，佢有大把谂法咁样。咁你觉得而家呢一套计划对学生吸引力有几大咧？嗱，你接触得多啦。 唔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创业啊，会好多人走咗去创业啊，唔打工啦。 系啊，仲要大湾区其他城市。 系 啦，女员。 应该有吸引力嘅，因为每年即系投考公务员嘅人数都唔少嘅。 嗯。 咁我哋讲紧即系喺呢个咁大嘅数量里边咧，即系叫做选拔一部分啫。咁当然而家做法就系话我哋早少少去选拔咗佢啦，咁样。咁就等佢有多啲時間去準備去入職啦，都係好事嚟嘅，我覺得。 係啊，但係你都應該有經驗啦，你接觸咁多大學生，佢哋依家申請咗先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到時見唔見人呢就真係存在疑問嘅。咁所以我哋都想請教下你，我仲要佢而家大家就話呼籲青年人你放眼大灣區，會唔會咁樣搶人才，反而嗰個目標其實係咪要提一提政府點好呢？當然。不同人有不同諗法嘅，係啦，你點睇咧？ 嗱，我覺得而家我哋處一個都係即係轉變嘅嗰個年代當中啦。咁我哋 呼籲啲年輕人咧去大灣區開眼界，去裏邊發展咧，呢個係無可厚非，都係一個趨勢嚟嘅。因為你好難話有我哋以前，即係我哋做年輕人嘅時代，邊有一個咁巨型嘅經濟體喺我哋隔離啊？係咪先？我哋最多係即係出國啫。咁而家喺隔離啦，咁點解唔去睇下咧？點解唔去放下運氣咧？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啱嘅。但係咧調轉去諗就係，當我哋做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唔係搶人才，我送咗人才俾人㗎啦。我哋送咗大灣區，咁我哋點樣補翻我哋自己人才呢？咁就譬如話今次呢個咁樣嘅招聘呢，我就有少少經驗，就係至少喺我嗰間學校呢，就唔係話真係咁多學生有興趣呢即係加入政府。 你講得好坦白，係你真係好坦白。 嗱，最近呢我講個事例啦，最近我有一個學生同我講話，我想去試下從政。我喺嶺南做咗30年，我中间其实系聊过好多学生，喂，不如你如果你想做 AO 啊 ，EO， 你跟我学下嘢啦，咁样，我跟几年咧，应该机会大啲咁。冇人嚟嗰时，好笑噶。咁但系而家居然有一个咁，我收咗做我嘅即系叫做助理啦。咁兼职助理，咁系好少呢一类好想去入政府做嘢嘅人。咁所以而家呢我觉得就早啲呢去招募呢都可能係一个办法嚟㗎。你横横掂你去到等佢哋毕业嘅时候你先至招募佢都未必嚟啦。佢早啲可能俾多少少嘅资讯佢，喂将来你入到政府会点啦，佢可能慢慢培养下，即係培养感情啦，係咪咁，然后呢到时心理准备够晒啦，咁入去做囉。 我谂咧，刘志鹏，其实咧就大家都睇，即系你嘅阅历好丰富啊吓，咁你收咗一个门徒，你好开心啦。咁但系咧，其实嗱，而家调转头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就人才欠缺噶啦，各行各业都欠噶啦，唔止人，就连个财都更加系啦。咁跟住咧，其实就算我请到早一啲确认有人入去政府做，点样令到入去工作嘅公务员或者佢哋可以嗰个水平提升？即系咧，我哋坦白讲，嚟紧我哋要提升效率噶啦嘛，人就系咁多啦，数人头咁多，我哋有冇方法提升效率，令到我哋请少个人都可以做得更多嘅嘢啦？而家唯有咁，有冇方法？其实系咪应该再要深入啲去谂呢条路？等我哋人才少嗰阵，我哋个效率都不少咧，不低咧。 喂，老友，如果呢个问题我而家答咗你咧？你今日就唔会有呢个问题啦。 我知系就系有呢个问题要揾你答咯，所以 呢个系唔容易答嘅问题。我不过咧，我就觉得咧，我哋可能过去几十年咧，我哋香港就可能太富裕啦，或者好多嘢都即系做得好似好好咁样。呢啲我哋咧而家特别呢十年八年咧，我发觉香港人咧欠缺咗种精神面貌啊，即系我哋会生活得好似好功能性，我哋出嚟做嘢就可能就係为咗即係赚钱，赚钱其实为咗係自己个享乐咁样。即係我哋唔会諗下，喂香港呢个社会呢我哋都要建设嘅，我哋都要即係都要向前推进一起走。 即係留得喺香港就应该大家出一分力嗰种啦，係咪嗱，有一条问题就好多人都即係头先我喺香港电台时候几个人都问，因为一个个都话呢你只要呢2025年毕业嘅时候，你如果获到即係我哋叫 conditional offer 啦，係咪所谓 conditional offer 即係毕到业就得㗎啦，係咪咁真係呢有啲同事就问啦，哎佢哋好担心，其实我唔担心㗎，佢哋好担心，哇如果俾佢咁样知道，佢会唔会冇心机读书，求其读就得呢？咁同埋嗰个符合特定条件，应唔应该对成绩有一定嘅要求呢？你讲下啦。 我相信咧系即系佢俾得呢个 conditional offer， 即系佢喺3年班嘅时候咧，呢个学生嘅 GPA 唔会低嘅，应该咁即系语文能力都系良好的。 但 系 头先律政司嗰个咧，佢话中英文二就得咯。 中英文二咧，呢个系入学嗰个标准嚟嘅，咁去到。即係其實你都知咧， 你都未必收啦，阿劉， 我哋都唔會收啦。 阿劉教授咪就係咯，嗱，大家行家，你好，我哋得好少嘅 percentage 可以收呢類啦。讀書可能其他科好叻，但係中英文二真係好難收。你諗下，咁點搞啊？有啲人就擔心嗰個情況係啦。 其實唔使擔心嘅，即係其實即係我哋老實嚟講，李嘉文你都係大學啦，係咪？即係其實而家大學生咧係多元化到你想象唔到嘅。有學霸型㗎啦，有啲 hea 到你都唔知去邊度嗰啲啦，乜人都有㗎。 嗱，咁我哋慢慢再思考啦。嗱，多谢晒刘志柏，我哋听个交通先，多谢晒。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牛池湾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碧街，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火炭路挤塞，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我哋转一转话题咯，即系关心一下啲小朋友啦、 嗯。 大家应该仲有少少印象嘅，喺2021年嘅时候咧，法庭就住一个五岁大嘅女童啦，受到爸爸妈妈虐待致死嘅案件就作出裁决嘅。咁当时咧令到公众再度关注严重虐儿个案喺香港举报唔够嘅情况啊，即系睇。當時就諗啊，我哋政府使唔使做多啲嘢呢咁樣。咁所以依家呢，我哋將會嚟緊呢係有一個強制舉報虐兒條例草案嘅。聽落去何巨業即係一單都嫌多嘅。咁、 啊、 但係可能即時我哋剛才都傾嘅私底下傾就咁、我哋係咪個個都一見到街道狂鬧仔女就即刻舉報呢？今次嘅範圍呢建議下列嘅專業人士就為強制舉報者。 我哋講強制舉報啫，你都可以舉報，但呢啲人士就要有責任去舉報。 冇錯啦，譬如你街道見到一啲你覺得都好離譜、你當然可以隨時報警懷疑嗰個人虐兒啦。但如果依家我即係我簡短講嘅啲專業人士呢，佢就列為要強制舉報嘅、如果你發現到嘅情況，包括咗社工啦、幼兒工作員佢哋嘅主管啦、兒童住宿照顧服務院舍的院長、教員、寄宿學校社監、護士、醫生、牙醫、牙齒衛生員、中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醫務化驗師、視光師、放射技師、藥劑師、助產士、脊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聽力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同埋教育心理學家嘅，聽落呢啲咧就係好多時會接觸到小朋友，而且佢係即係身兼好多專業嘅判斷啊，即係好多時都係譬如小朋友啲咩事要見下佢哋。 啊，係啊，醫生係啊，明顯啦，社工又係啦，係咪啊？ 聽落去呢一樣嘢咧，嗱，需要舉報個案嘅類型就係點樣咧、如果有合理理由懷疑個小朋友咧已經遭受並且仍然遭受緊嚴重傷害。或者正面对遭受严重伤害的实际风险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作出举报了。例如是他是透过暴力手段令到那个小朋友受到身体损伤，而不是意外来的。是啦，强迫或者诱使那个小朋友参与任何涉及性的作为，严重或者重复地威吓或者诋毁那个小朋友，或者严重或者重复地令到他觉得很恐惧，以致危及或者损害他的心理健康。同埋咧，嚴重或者重複咁忽視嗰個小朋友嘅基本需要，以致危及同埋損害佢嘅健康或者發展嘅。咁呢樣嘢聽落去咧，會唔會令到依家做緊呢23個專業嘅即係嗰啲人員咧，好大壓力咧？何巨業？ 我諗其實責任就大咗㗎啦，明顯。當然啦，我相信呢23個專業職系嘅人士咧，其實以往佢哋都會有個即係都有一個咁嘅責任嘅。我相信佢喺個專業上佢都知嘅。但係而家喺個強制舉報咧，當然啦，因為你做唔到呢個嘅強制舉報呢個行為咧，有機會係自己涉入呢個刑事罪行。咁我相信呢個包袱或者壓力係大咗嘅。咁只不過我覺得 都未必是一个最重点，反而就是啊，点样系理解乜嘢情况，我系必须要举报咧？即系头先你讲嗰几个例子咧，其实某程度咧，都系一啲要理解嘅东西嚟噶，即系好难用把尺即时用数字嚟量度嘅嘢。咁我系咪判断得好准确咧？似乎呢个就似乎系咪今次呢个条例里边嘅症结嘅问题？ 系啦，嗱，社署将会联同相关嘅政策局啦、部门啦，去以俾一个强制举报者指南嘅，咁就会就住身体虐待、性侵犯、疏忽照顾同埋心理虐待咧，去列出一啲例子咧，去说明作出举报嘅情况嘅。咁头先我哋私底下倾嘅时候，你就话应该例如拍片，俾个模拟嘅片段系嘛？ 系啊，因为你就系纯粹文字描述咧，我觉得好唔完整啊。因为同一个字眼，你用唔同嘅语气，或者你用紧个行为嗰个手部动作、面部表情，或者你有啲嘅即系嗰个位置啊，个人啦，咁其实呢个咧都好影响系咪造成真正嘅威吓嘅，同埋个意图啊。咁其實我相信，呢個咧就用真係要拍片啦。你要我哋好多我哋以往經驗裏可能睇到嘅例子咧，令到相關嘅人士都好了解。因為我哋就唔想係啲人誤墮法網啊。其實你想大家可以更準確去拿捏到，而呢啲情況就應該要舉報而幫到個小朋友。咁我覺得呢啲咧，可能我哋要做呢個準備功夫，就唔好淨係靠寫文章。因为就好难处理。 但是可能呢，听众如果你对这方面你都有些意见，又或者你有些见解，甚至乎你有些经验，欢迎大家可以打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的。那我们不如找一些专家谈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电话旁边呢有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叶柏强的。叶生你好。 嘉文嘅葉，你哋好。 係啊，嗱，葉教授啊，咁你係專業啦。嗱，可能聽眾會即時諗嘅就係，喂，佢哋嗰23個專業人員專業噶嘛，唔使講到畫公仔畫出搶掛。但係你作為一個專業咧，你覺得係咪有陣時都要令到啲專業人員了解多少少？即係譬如咩叫做真係打到好傷就有得睇啫。但係如果嗰啲咩叫威嚇，例如唔好意思啊，細個我都成日俾人鬧嘅就係嗰啲生後差先好過生你啊，諸如此類，而家都唔會再講嘅嘢係嘛？即係其實想你好。爸爸妈妈或者照顾你那个，但是现在第一应该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正向教育一点，但有些人真的不知道怎样落墨去提醒他们好一点 呢。两位主持你们说得很啱的，其实在虐待儿童里面呢，我们不嬲的经验呢是有不同种类的虐待儿童，最常见的呢和今次可能个法例的时候会讲得比较重眼多一点的呢，就是身体伤残，譬如就打小朋友啊，或者打到有寸骨啊。咁当然呢，另外疏忽照顾呢都是近年我们发现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虐儿事件。而至于有一些的虐儿情况呢，譬如说可能是精神虐待啊，又或者呢有阵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是在个心理上面有啲睇少少朋友啦，呢方面咧從來都係比較難一啲嘅。今次咧其實嗰、那個強制性舉報虐兒呢個條例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咁我相信咧呢一步咧就當然冇可能一步到位啦，係一個剛剛開始嘅階段啦。其實咧佢原意咧呢、這個法例咧係並唔係諗住去改變我哋不嬲虐兒嗰個定義嘅。大家可能知道咧，其實虐待兒童咧從來都係香港我哋每一位市民同埋專業人士咧好緊張嘅一個情況。咁之前咧其實我哋一路咧都有行之有效嘅機制咧，去幫嗰啲咧懷疑受虐嘅小朋友。之前呢，如果我們有遇到有一些懷疑受到虐待的小朋友，譬如我們見到他有些很不合理的瘀傷，我們呢通常呢就會轉介去有些專業人士，很多時候最初可能是經學校的老師啦，或者是社工發現，然後呢就會去到醫院。那醫院呢，其實我們每一間政府的公立醫院呢都有一個是保護兒童的團隊，是一向都是定期去溝通呢去處理這些個案。但通常每一次個案呢就不是純粹其中一個專業人士說了他是虐兒就是虐兒的，因為每一次呢我們很重視那個過程和中間希望幫小朋友，每一個虐兒個案呢其實我們的原則呢絕對不是為了罰任何人，而是為了幫那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很重要。所以呢在這個過程裡面呢，通常我們會有一個群的專業團隊，我們有一個跨部門的個案委員會，通常入面會包括了可能醫生、護士，有熟他的社工，有他學校的老師，甚至可能中間之前有些比較熟的家庭照顧者樣。那個過程當中有時我們有需要，譬如比較嚴重的情況，我們會邀請精神科醫生和就心理學家，還有亦都有機會邀請警察一起參與。通常我們是一個 consensus， 大家就一起討論，我們通常開會起碼都一兩個小時，然後才會決定那個個案的本質算不算是一個 弱兒個案，如果不算的話會不會一個高危的個案、 嗯、 更加重要的呢，下一步呢就我們要決定到底怎樣支援那個小朋友，需不需要將他拎在家、啊、譬如放在一些院舍或者兒童之家，通常不是我們最 prefer 的做法，如果是沒有需要的話我們怎樣支援到家人，又或者甚至個小朋友會不會有一些早期的行為問題，譬如過度活躍，我們需要跟進和有藥物去治療他、啊、通常呢我們整體的治療就是這樣。不過剛才有討論到一個很特別的重點，就是專業人士的評估的能力、 嗯 啊、這個非常重要的。今次呢我很高興有機會可以跟大家講一講那個條例的進程，因為我自己是兒童事務委員會一直參與的過程，中間其實我們聽了很多計劃也有給過意見、啊、今次呢在6月中開始將一個強制舉報虐兒條例拿去立法會那裡初讀之後呢，其實我們估計一般可能要6到9個月左右才會立成法例，之後呢已經決定了是有18個月的寬限期，所以簡單說其實由現在開始呢大概有兩年多少少的時間，我們覺得這段時間正正是政府和各個專業團體呢要好好珍惜這段時間呢，去重新去檢視他們現行的做法，譬如在那個培訓上面可不可以做得更加精準一點、會不會需要有些專業的守則要有些改變、 嗯、 除了在職的培訓，甚至可不可以在大學的層面，我們在兒童事務委員會特意討論過，譬如在兩間大學我們可不可以幫培訓醫生，又或者在不同的大學培訓護士的時候呢，將保護兒童變成了一個必修的專項，令到大家都有這方面的知識呢，我想反而這方面是重點，我們很希望可以推行得更加好。 是啊，教授啊，其實呢我就有個剛才聽你說呢，我就覺得你說有些個案呢都不是說即時自己做到判斷的，都要有一個團隊啦，要做些研究啊、討論啊這樣。嗱，咁我就突然间咁谂啦，因为第时咧，我哋要强制举报啦，就有23个专业职系嘅人士啦。咁其实佢哋即系坦白讲，都好难一下子一接触就会知道，咦呢个系个个案，呢、這个需要一个程度系点？咁其实会唔会呢度又令到佢哋喺做呢个判断嗰笔阵，系咪真系要过咗一个过程，揾埋相关人士先至可以有个判断咧？咁佢自己自身嘅责任？唔容易去掌握嘅喎，佢係咪可以確定到咧？ 嗱，頭先咧，我同何巨業咧，真係傾緊嘅時候就話，我就當何巨業係一個可能嘅施虐者，我就話，我揾個家長先。嗱，何生啊，你咁樣做唔啱，但其實我暗地裏已經舉報咗。咁如果舉報咗我又唔應該話俾佢聽嘅，係咪？咁啊變咗有啲咧係有啲兩難，唔知點算嘅。咁尤其是譬如有一啲係老師啦，幼稚園嘅老師啦，其實佢平時可能專注對小朋友，佢比較好有呢一個經驗嘅，但对大人佢仲要即系好似查案咁咧，可能对佢哋嚟讲有啲难，会唔会真系可能喺嗰、那个出嚟做老师之前，好似头先所讲训练医生之前咧，其实就应该包埋呢个过程啦。譬如你第时，譬如你训练教职员啦、幼儿工作者啦，就要真系教埋佢嗱，你遇到可疑嘅呢一啲可能施虐者，其实你嘅步骤系点？其实我当佢系噶啦，嗱笑笑口，我当佢系，不过我应该劝咗佢先啦，定系还是唔系？我系咪都举报咗先？呢样嘢我谂都几难拿捏噶，系嘛？ 系啊， 其实就我哋不嬲咧，就有一啲嘅一般性嘅指引，我谂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到啦。一个年纪比较细嘅小朋友咧，佢身体受伤咧，当然系好常见。嗱，大部分小朋友受伤咧，系因为可能走得快啊，唔小心撞到啲身体比较明显嘅骨头。譬如可能撞到膝頭哥啦，撞到可能手踭啦、額頭啦、膊頭啦，呢啲比較容易瘀傷，同埋咧係合理性地咧係有一兩次咧可以解釋得到，同埋特別咧呢啲通常呢一啲嘅受傷咧係一次過嘅，即係唔會係重複，同埋有唔同嘅時間。嗱，通常咧作為醫務人員咧，我哋啲護士都有經驗嘅。如果佢哋有時見到身體有多方面嘅瘀傷，出現喺啲唔正常嘅位置，譬如咩叫唔正常嘅位置咧？通常年紀比較細嘅小朋友喺佢哋 pat pat 啦，你知 pat pat 其實好難撞瘀嘅。多數都是被人整傷的、大髀的內側啦，又或者咧有身體咧多處，包括咗肚啊、可能個胸口啊，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瘀痕，甚至咧發覺呢啲瘀傷咧係有唔同嘅周期嘅，有啲係新啲，有啲係上個禮拜，有啲再舊啲，即係多番重複發生。又或者發生咗啲當然好過分嘅情況，譬如發現咗有煙頭辣到啊，有嚴重嘅滾水大幅度嘅灼傷啊，嗱呢啲咧通常我哋都知道咧，其實佢本身嗰個風險非常高，但係咧個別嘅醫護人員咧其實唔需要太擔心。 擔心，因為就算在未有這個法例之前，一般的醫護人員特別包括了你知可能見得這類個案最多的是我們自己急症室的同事和有一部分的家庭醫生。其實一路我們在兒科部門每個禮拜都接收非常多在急症室和可能是普通科的同事的轉介，就是擔心他中間會不會有機會有虐待的成分。當然我們要小心的，因為我們要詳細做檢查，除了要你知我們要做身體檢查，亦都會問診，問翻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是不是合理。當然我們緊張的就是會不會有原因解釋到他有什麼容易受傷，譬如他的血小板會不會太低，會不會瓊血出了問題，會不會骨本身真的骨有事令到他容易有骨折，這些我們全部都需要做的。 咁啊，阿葉教授，剛才你講啫，因為醫務人員背景嘛，佢亦都有機會有培訓啦，本身亦都有機會接觸嗰個小朋友，佢好正面接觸啊，深入接觸到佢身體狀況。但譬如調轉頭，喺個教師，佢又唔容易去接觸，即係身體冇咁多接觸啦，唔可以隨便揭開件衫睇啦。咁但係佢唔容易觀察，但係萬一真係個案，佢又觀察唔到。但係咧，去到個醫務人員，佢係知道。嗱，咁嗰個時候，我哋判斷唔同嘅專業人員，佢嘅舉報責任或者佢有冇履行嘅責任，係咪真係又要有把唔同嘅尺去量度佢咧？ 即係話咧，所謂嗰23個職系咧，都有啲嚴重啲嘅，例如老師佢未必成日見到佢有咁嘅情況，唔會攬嗰件衫。當然啦，佢情緒失控嗰啲你可以控制，即係可以留意到咧、會唔會就係唔同嘅專業人員，當你第時可能會被入罪嘅時候，真係會考慮到你嗰個職位嘅可以檢查到，或者你應該 你可以有機會察覺到嘅問題嘅唔同嘢咧， 會唔會啊？ 嗱，我哋不嬲處理開嗰啲虐兒嘅個案咧，都係用咧就合理嘅原則咧嚟到去評估嗰個個案，到底有冇適當咁報告啊？有時咧間唔中，我哋覺得唔合理咧，我哋都會反映嘅。就算未有呢個法例咧，有時我哋都會同社署同埋教育局反映啊，點解有啲嘢我哋聽落原來老師知道又冇話俾我哋知咧？啊，但係咧其實大部分情況好似你哋兩位講咧，其實老師咧我哋相信喺香港咧其實都有一定嘅訓練咧，同埋其實好愛惜小朋友嘅。的確喺好多情況咧係佢哋不知情，同埋咧冇機會直接可能揭開件衫睇到小朋友。咁所以嗰啲情況之下咧，其實喺冇合理嘅擔心嘅情況之下咧，因為我哋個原意咧，這個立法咧，我個睇法並唔係為咗罰老師或者罰專業人員，其實咧本來個原意係為咗保護我哋嘅小朋友，更加重要咧係令到嗰啲潛在嘅施虐者咧受到恫嚇。令佢知道咧，原來身邊嗰啲嘅專業人士咧，係會幫手好容易揭發咗佢係虐兒嘅，咁令到佢哋減少虐兒嗰個風險。簡單講咧，除咗早啲發現咧，仲有個預防嘅作用。所以咧，其實我哋嘅原意咧，絕對唔係為咗罰老師。所以之後咧，如果教育局佢哋計劃當中，據我所知咧，其實開始咧有好多培訓嘅課程一路進行緊。我自己咧，其實喺啲大學嘅幼師嘅培訓課程嗰度咧，一路幫緊佢哋手。咁咧，其實中間咧有具體嘅個案啊，有個別嘅情況嗰、那個教授啊，其實都非常理想。即一般老师的经验都会好了很多。 我又想问，我作为老师，我在大学那里有时候都会见到同学神不守舍诸如此类，有些未满十八岁或者再小一点，我做老师都见惯人。但是现在这23种呢，有一些包含了视光师，我想如果视光师听到可能有些蛤关我什么事啊，脊医，当然脊医如果他来看你会知道的，讲真，但视光师 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未必是惯常接触儿童，又或者我真的视光师那阵那刻我未必立刻看到。那这些可不可以令他释除疑虑，但是又令到他勇于敢于去面对这条法例的时候呢，是 alert 了他或者提醒到他你都要帮手留意一下的。 我很同意你的看法的，因为你知道其实入面有些专业人员，譬如视光师、药剂师，其实他真正可以看到他身体的伤痕，可能机会未必一定那么高的。不过就个别的个案，譬如他看到那个眼视力的问题的时候，其实眼睛肿大，又或者看到那个面其实有瘀伤，甚至怀疑他的头颅有骨裂，那些情况当然就不可以掉以轻心。我觉得如果在那些特殊的情况，其实都有责任是需要去报告的。但是一般的情况，如果纯粹是个视力检查而没有机会看得到有些需要特别留意的情况，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 那叶教授，其实调回头讲，其实每一个行业有他要关注或者有可能关注到的地方。咁其實嚟緊個培訓啊，甚至乎我哋頭先開始話要拍啲短片啊，可以展示嗰啲所謂嘅案例咧。其實係咪要根據23個專業，去從佢個23個專業嘅角度去做好呢啲培訓嘅材料同埋做呢個培訓咧？ 講得啱嘅，因為咧，你知醫護人員咧本身嗰個教學嗰個內容咧，同埋不嬲嗰個 approach 咧，都係有啲唔同嘅。 嗱，好簡單啫嘛。老師同埋社工咧，一般我哋同佢講解點樣去保護兒童啊，同埋小朋友兒童發展啊，都有少少唔同嘅角度嘅。因為老師咧可能比較專門嘅學習嗰方面，會留意到小朋友喺上堂嘅行為；社工咧可能比較着重啲，佢有機會喺屋企啊或者家庭嗰個環境啊、生活習慣啊嗰方面。所以咧，其實我哋唔同嘅醫護人員咧，我覺得嚟緊呢段時間咧，係的確咧就非常值得鼓勵咧。除咗而家政府勞福局已經做咗一套咧非常之好嘅一般性嘅網上嘅訓練軟件，係可以俾大家上去隨便睇嘅。但係除咗嗰個基本嘅訓練軟件之外咧，我真係覺得咧，其實係需要有啲實體嘅個別嘅課程咧，去幫有啲唔同嘅專業人士，等佢哋會比較習慣咧，喺佢哋日常習慣嗰個做法入邊咧，要留意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呢方面咧，其實正正就係嚟緊可能有超過兩年嗰個寬限期嘅時間咧，可以集中資源同埋鼓勵多啲同事參與一齊幫手嘅。 好啊，唔該曬，麻煩曬。咁啊，葉教授咧就係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臨床副教授嘅。咁啊，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唔使咁擔心住，因為仲有18个月咧，我哋去慢慢包括咗點樣會唔會整一啲案例啊，整一啲嘅例子等咧，嗰啲專業人員咧可以了解完，慢慢再去諗清楚嘅。咁啊，先聽聽新聞先。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李嘉文、何巨業。 各位聽眾大家好，何巨業啊，我哋頭先講咧，就係講緊咧，因應早前都有啲發生啲虐兒案啦，所以政府就提出咧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啊，咁就強制社福、教育同埋醫療衛生界總共23类嘅專業服務從業員啦，如果喺工作期間有合理懷疑到小朋友受到嚴重傷害，或者正係面對嚴重傷害嘅風險咧，就需要喺切實可行嘅範圍內要盡快報警嘅。咁佢哋呢啲咧就叫強制要舉報嘅。咁如果你違規唔做呢樣嘢咧，最高係可以判監3个月或者罰款50,000元嘅。即係如果嗰個強制舉報者最尾佢係即係獲法庭認為佢真係有呢個情況啦，但係咧有啲免責嘅辯護嘅，咁一陣我哋可以詳細講嘅。不如聽聽聽眾先啦，聽眾咧林先生嘅，林生你好， 係你好， 林生你好， 主持人 係啊，聽聽你嘅分享下。 咁咧就嗱，如果你要嗰個負刑責咧，你唔舉報你要負刑責，一個咧就即係對嗰班人咧，佢嗰個壓力好大嘅。你譬如好似做小學教師或者啲幼稚園嗰啲咁啊，佢根本對呢樣嘢都無所適從。咁最好咧就政府咧有啲有個熱線啦，咁你即係防止虐待嗰熱線，咁你咁樣講啦，即係用正即係時段啦，咁你即係你有個人諮詢下佢咁樣，咁咧就可以問佢嗰個嗱，我而家見到啲咁嘅情形，需唔需要舉報？ 哦，有嘅，林生， 咁佢可以放心啊。 系啦，林生，佢都话可以打电话或者以任何形式向社署辖下嘅保护家庭同埋儿童服务科，或者向警方作出举报嘅。先打电话，好似你咁讲。 唔系要举报，但系、 问咗先， 即系肯定需唔需要做？如果唔做，即系有啲嘢可以即系避免，就唔想，即系佢哋唔想上身啊嘛，又唔想话即系话。即系又要走去报警咁多，手续要跟啊嘛，咁你咪之前打电话问清楚，嗱，我都见到啲咁嘅情形，需唔需要？如果需要就做啦咁样。咁你都有个人比较，即系有啲盲工足俾佢摸下，咁你唔系话即系就咁抌个波俾佢，嗱，你接住啦，咁样你就即系以后生死你自己决定啊咁啊。咁样你根本好无良啊，就咁咯。 好，唔该晒林生。嗱，咁啊，多谢晒啲市民都关注嗰即系专业人士系点啊。嗱，佢有免责辩护嘅，系啦，何巨业啊。咁包括咗强制举报者咧，如果佢冇喺适切可行嘅范围内尽快举报怀虐儿个案，但系佢真诚而合理咁相信咧，延误举报系符合嗰个儿童嘅最佳利益嘅。例如佢期间已经采取咗啲合理所需要嘅行动嚟到保障嗰个儿童嘅利益噶啦，咁可以作为咧免责嘅辩护嘅，系啦，又或者喺同一个团队做嘢，有多个咧被列为强制举报者，例如医院入边嘅医生啦、护士同埋医护专业人员，咁如果嗰个强制举报者咧系真诚合理地相信，咦，我隔篱个同事，佢已经应该举报咗噶啦， 大家都是护士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都有个免责辩护嘅，当然就有排拗啦。所以系应该每一个机构系咪都有个制度啊？应该要点样透明啊？上司要点样教佢哋？呢、這个都好重要、啊。 似乎系啦，除咗培训啦，同埋一个内部沟通机制，其实就上司都差唔多系后边有讲噶。如果大家你上司系知道，你就知道，大家最终你有冇举报啦？咁上司咧都有一个同属犯罪嘅假定喺度。 系啦，我又话咗俾校长听，校长，我以为你举报啊嘛，诸如此类。当然我哋唔应该咁谂，校长。只不过有阵时可能系沟通上， 所以个责任啦，同埋内部沟通个分工都要好清楚。其实林生讲咗一样嘢噶，其实就话个有冇咨询热线啊，即系未去到举报之前，打个电话 即下就举报先。 我问清楚，咁样系咪咧？咁可能都帮到大家啦。我谂听众或者市民大众都想知多啲嘅。 嗯，好啊，咁不如我哋听下啲可能受影响嘅持份者啦。咁、有香港幼稚园协会会长嘅唐少芬嘅，你好啊，唐会长。 系你好， 好多人都关心你哋。虽然嗱，我觉得保障小朋友是最重要的。我哋即系做得呢啲专业人士或者呢啲范围咧，我哋系要 take 多啲，即系我哋系要负多啲责任嘅、 嗯。 不过即系如果到时我又以为你举报咗，校长，跟住主任话、我以为最前线嗰个举报咗，咁就唔好啦，亦都延误咗啦。咁你呢方面你点睇咧？ 嗱，我哋系一个即系同小朋友系有紧密接触嘅一啲嘅工作人员啦。咁、每一个机构，包括学校、好幼儿园或者一啲社福。社福機構都唔應該有一個以為文化嘅，能夠用以為咧就可以掩蓋到或者遮蓋到好多嘢，而係要好清晰咁將嗰個守則，即係嗰個那個流程啊，寫咗落去個守則。呢、這個我哋叫做表現指標啦嚇，即係你個指標點樣，我哋先叫做接受咧。咁就勉強咗大家一個即係誤會啊、含糊啊，同埋以為啊，即係頭先我聽你講咁，咁事實係唔可能發生嘅。咁因為如果一發現有有懷疑個案嘅時候咧，首先咧第一件事梗係要係校內嘅上報啦，咁、即係你個對上嘅一級嘅一位主管啊，無論係主任好、副校好、校長好，咁一定咧就要即係對上嗰個講咗先，咁然後大家咧就去睇嗰個個案啦，究竟即係呢個個案似唔似咧？懷疑點喺邊一度咧？成唔成立咧？咁然後先大家即係嚟咗一個初步嘅內部嘅一個嘅溝通咗先，咁然後都發現係啦，咁跟住咧就會係即係如果能夠有一個所謂調解員或者中間人咧，我哋叫你講嗰啲熱線係嘛，咁可以有得問下咧，咁呢個亦都係更加清晰嘅。咁最後咧就去到揼取嗰個人啦，咁一間學校裏邊咧揼取嗰個人咧就係、是校長嘅。啊，孭飛嗰個咧就係考監嘅，咁當然喺學校裏面做揼取，即係話要做啦，或者要去啦，或者唔使去，即係最後決定者係校長，咁所以校長咧嗰個權責咧係大於一切嘅，咁嗰個職員你一定要係即係要保住佢啦，即係大家要明白啊，應該要報嘅時候咧，我就覺得。要報啦，如果唔係就好容易踩咗界線。一踩咗界線嘅時候咧，就會喺五度法網，就對三方面都唔好嘅，係咪啊？包括僱員、學校同埋以至到校董會，都個小朋友都係唔好嘅。 唐校長啊，或者唐會長啊，其實咧就。我想問一下咧，會唔會有一個擔心，就係、是、譬如頭先講啦，由前線嘅老師一路去到主任，去到校長咁樣討論完，好啦，個校長最尾決定就係、是、呢、這個唔需要報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最前線嗰位同事咧，嗰位老師就覺得唔係，好擔心。我覺得都係啊，佢有唔同意見，咁佢又想保障下自己，佢真係舉報啦。咁嗱，你作為喺個校內啦，如果出現咁嘅情況，你又會你覺得點樣處理佢，或者之前你可以點樣做啲嘢減低呢個可能性？ 呢個就係大家講內部嘅溝通不足嘅啫。如果內部溝通係足夠嘅話咧，而校長應該用一個即係開明啲嘅，同埋咧係即係。實事求是啲嘅一個嘅眼光同埋方向，去應該係有責任去保障咧，就係幾方面大家都冇損失。咁你話我懷疑，即係個僱員話或者老師啦，佢話我覺得有懷疑喎，校長話唔使報。喺呢個過程裏面已經係出現咗有啲矛盾啦。一方面老師就覺得我唔報我嘅權責。我可能會即係又有事踩咗界喎，咁但係校長咧喺另一方面佢有個擔憂喎，佢驚住咧就係曝咗光， 一曝咗光之後咧，學校個名咧就會見咗曝。 係啊， 即係我係諗遠少少啦。咁但係你睇下邊件事孰輕孰重孰重咯？如果係保障個細佬哥嘅，唔希望呢件事再嚴重化落去嘅話咧、你如果覺得係真嘅話咧，係決定性。所以我話點解要能夠有一個中間嘅一個諮詢。啊，哪怕是二线或者是一个人，我哋叫佢做譬如调解，咁样类似嘅嘢，人一个 unit 咁样，咁俾佢问，咁多一个方面嘅一个客观嘅分析同埋咨询咧，咁就会对双方面大家都有保障咯。 嗯，唐会长啊，我谂一般听众可能听完就，咁你哋专业噶嘛，即系例如如果譬如佢啲安老中心啊、社区中心啊，有阵时咩叫做虐待，应该你哋会专业过我哋嘅。如果我哋拗完之后，最尾都冇人话到事要打电话嘅，咁我本身都系做教育嘅，我可能会容易啲明。但系其他一般人咧，对老师嘅要求系好高噶。即係佢覺得你哋好專業，冇理由再推嚟推去，推得嚟個小朋友都出事啦咁。咁、會唔會係最尾？雖然我哋都知道校長咧責任最大，但會唔會多一兩個人一齊決定，就唔係校長一個人話事咧？咁樣變咗個校長假設佢真係可能覺得唔使嘅，乜都舉報咁樣唔得嘅。咁至少多兩個一齊傾下，因為以前就話我頂多唔做呢份工啫，依家唔係，我可能會我坐監，最高被判監三個月同罰款50,000。阿、校長，你怕事，我唔怕事，我舉報咁啊重大問題。一係就你知啦，寫鬼信又有啦，喺討論區度揭發事件又有啦，等等。所以你有啲咩建議咧？ 係，咁我會覺得大家應該尋求咗個共識先。咁就唔係話即係你話報我話唔報我話唔需要報你話需要報，咁而係有一啲叫做我哋叫做fact check 啊，即係 事實查證下， 係啦係啊，查證多啲嘅資料。老師，如果你堅持覺得呢個係真係一個懷疑個案嘅話，你可以校長又可能未必接受啫，你咪可以去同小朋友傾下偈啦，甚至乎可以用電話先咧就同個小朋友嘅照顧者啦，我唔知邊個啦。先咧就查一查个家庭嘅背景，了解下佢日常生活，同埋你琴日做咗啲乜嘢？点解今日咧个身咧会有咁多即系怀疑嘅瘀伤个案？会唔会系你自己百厌啊玩啊跳落嚟咧？或者撞亲咧？或者途经翻学嘅途中，或者放学途中咧，你走去花园经过花圃撞到瘀伤咗咧？咁以后就翻到嚟咧就变咗好似类似系一啲。即系俾人整亲啦咁样， 明白？即系话咧，前线嘅教师做多步， 前线就要去问啦。你首先自己都可以即系去查，自己好似话斋，好似个侦探、私家侦探咁，自己都去查一查，问一问啊，对一对话，同小朋友再倾下偈。不过我有啲担心咧，就系、是、如果小朋友咧再被问到一啲佢唔开心嘅事，假如嗰件事系真嘅话，咁呢个会制造到细蚊仔咧系有一个二次创伤。咁呢個二次創傷其實對細蚊仔個心靈啊、情緒啊，更加係即係破壞得好勁。 仲有唐會長啊， 我首先舉手先，大家要留意喎。草案定名咧，上司如果唔想舉報，都會可能觸犯法例。 係啊， 所以嗱，譬如阿校長話：嚟你自己問啦，你咁中意問啊，你問啦。如果我最尾問咗，我真係覺得有問題，哦，你都唔舉報，你都可能會觸犯法例㗎。 係啊，咁我哋就問完之後，即時都係舉報保障自己啦。嗱，頭先我聽到唐會長講咧，本嚟好理想嘅前線嘅同事，我再去做多啲考究啦，好似查案啦。咁但係坦白講，咁樣再期望佢咁樣做啊，我覺得係做到嘅好啦。但係會唔會就真係俾一個好不必要大嘅壓力前線嘅同事做多咗咁多功夫？因為佢仲要即係揾到差唔多最後一個真佢最隱藏嘅答案拎曬出嚟。其實對變咗對你哋嘅運作起上係咪真係可行呢？即係我今日希望係做到啊，但現實係咪咁？咁如果係要做，咁如何即係嗰個細節點可以令到你更加安心去做呢？ 所以咧，嗰個相關法定嘅責任培訓咧，呢個時候咧就起到作用啦。咁喺呢18个月內咧，就應該要做多一啲呢啲咁樣嘅法定責任培訓。即係話，如果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個案，我覺得係咁，但係咧我又唔想報啊咁樣。咁你嗰個責任喺邊度先？即係你要問責啊嘛。咁老師又要問責，校長都要問責。咁如果佢哋熟悉咗呢一啲嘅相關嘅責任嘅培訓熟悉咗之後，透過一啲個案嘅分析啊，透過一啲嘅條例嘅解釋啊，咁佢哋覺得啊，原來我行到去呢一步嘅時候咧，我係冇選擇嘅。當佢冇選擇嘅餘地嘅時候，佢就會去上報咯。咁但係我都再重新講咧， 老师是教书的、 嗯、 老师呢是不是很熟悉这些法例的、 嗯、 你今次推出这个是一件即是俾佢哋一個好大嘅莫大嘅一個壓力嘅一個法案，係、嗯、保障到細蚊仔的而且確。但我講凡事都要從個根源開始咯。老師其實每一日都要照顧咁多小朋友，又要教書，你仲要佢咧係要做呢啲check 啊，即係嗰啲叫做個案研究啊，即係查察嘅實情啊等等。咁實在用咗好多時間喺呢度，其實佢邊度仲有心機教書 嗱，阿唐會長啊，我明嗱，我自己作為教育界人士啊，我明。但係咧，公眾咧本身覺得我哋攞得呢份糧咧，你又負擔咗你中意呢一行，你又要多啲責任嘅喎。嗱，仲有咁咧，就住呢個法例咧，會唔會導致教師同埋家長之間產生矛盾咧、嗯？政府有嘢講㗎嚇。勞福局副秘書長咧，阿梁振明就話：教師可以尋找校長同埋專業人士去商討。但是家长和校长的意见呢就不应该是老师的考虑之列来的、嗯、这个听埋先啦。教师需要凭自己判断就严重个案作出举报。 嗯 你怎么看我不给 comment。这个 就是我刚才都是那句啦就是教师、嗯。你要凭自己嗰个直觉或者系一个间接嘅一个观察，或者直接嘅一个观察，凭佢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啊嘛，你唔受家长同校长讲嘅嘢影响噶嘛，头先讲，咁呢个就系要佢要学习啦，即系老师要学习点样去辨识啊，你去辨识究竟呢啲系碰伤与撞伤，抑或系俾人虐待，咁因为虐待除咗是身體上你見到明顯傷痕之外，仲有好多係見唔到噶啦。譬如好似係性侵啊、言語虐待啊，咁呢啲咧個細蚊仔表面上係睇唔到嘢嘅。咁、 嗯、 但係老師要鑑貌辨識，點解今日嘅小朋友無精打采啊？垂頭喪氣，平時一個好活潑嘅細蚊，突然間會變咗一個好沉默唔講嘢嘅人咧。當你問一問佢時候，佢有少少恐慌，譬如碰下佢，佢就唔好掂我啊咁，即係類似呢一啲咁嘅。情況咧係要老師同小朋友咧要係緊密接觸觀察，然後先睇得到嘅。 嗯，明白，多謝你，唐小芬。唐小芬咧就係香港幼稚園協會會長嘅。 照顧者不分晝夜，二十四小時貼身照顧，佢哋嘅壓力困境，大家又了解幾多？社會亦有聲音要求政府設立針對支援照顧者嘅政策。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嚟照顾者支援嘅学者，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一哥九十二岁啦，咁已经软糯溏心，鲍鱼味浓，圈滑无匹，食落冇骨。呢、這个疗心咧要点呢？入口融化，食落冇渣。 国际名厨慈善宴，其中四大爱心名厨：许味德、邱金荣、黄龙涛、李文星。 超过22个国家嘅厨师过嚟参与嘅时候咧，买机票啦、住酒店啦，要俾钱啦，仲要入场券，仲要自己俾钱，做埋菜式，大家都系用个心去完成呢件事。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后日的足迹。 更生人士 Alan 参加职场私有计划后的改变， 即是我以前可能因为未遇啱我的兴趣，所以我成日以为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是半途而废的人。经过了这个实习之后，发觉咦，原来不是的，只不过我成日半途而废，可能是因为即是那些未必是我真正的兴趣的。 想听更多他们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 啊， 刚才听到呢来自教育界啦、嗯、教育界都有啲忧虑，就係、是、咦，原来我哋最尾听完校长意见，你听下可以听嘅，商讨可以商讨，不过你自己都要最尾做决定嗰个系你自己，你系唔需要理佢哋，你都要举报㗎，有需要嘅话。 压力好大喎，咁校长就持一个明显不同意见又如何呢？ 咁我咪預咗， 你唔使理佢， 我 唔理佢，你有你去可以舉報，因為你係會可能涉及刑事噶嘛。 我有法定責任， 係啦，但你有18個月嘅寬限嘅，唔使咁快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聽眾你自己本身嚟自教育界啦，你爸爸媽媽或者你對呢件事都有一啲嘅睇法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一齊傾下嘅。咁而家咧，我哋喺電話旁邊咧有社聯總主任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嘅專負責阿姚傑玲嘅。你好，姚主任。 你好， 系姚佩玲。你好。 我谂我哋都大前提，大家都系关心一单虐儿都嫌多啦，系咪啊？咁但系咧，如果喺前线当然社工可能再专业啲，幼稚园嘅教师可能专注教学嘅比较多啲，或者照顾小朋友多啲。但系最尾嗰个刑责可能都系一样，所以你觉得呢十八个月内咧，可以做啲咩令到大家都会清晰啲，同埋做好准备咧？ 是啊，呢18个月其实好关键呢，要做好嗰个训练，同埋大家对件事呢有共同嘅理解。剛才我都听到啦，其实校长有好大嘅关注啦，尤其係幼稚园嗰度，因为社福界呢其实喺过往进驻一啲幼稚园，其实都要做好多功夫呢，让佢哋了解呢其实虐儿系一件咩事。但其实而家幼稚园呢个驻校社工呢，喺香港1000间幼稚园里面，其实得700几间呢係有社署津助嘅社工嘅服務嘅，其實有300幾間咧，都係因為佢係非受資助咧，其實就未有社工去支援到啲教學人員，究竟點去了解虐兒係一件咩嘢嘅事？所以我哋估咧，呢18個月對於尤其教育界同埋醫護界咧，佢哋以往比較少去直接處理虐兒個案咧，佢哋要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同埋點樣去通報得到啦。 姚嘅零食好快問咗個問題先，頭先你話有700間。幼稚园有社工支援，其实是全职一个社工一个学校，还是怎样那个支援是去到什么层次？ 我们现在应该幼稚园没有一校一社工， 是没有的，那 幼稚园是的，就是一个社工去服务两间学校， 咁其实 密切 嘅，其实咧幼稚园面对呢种嘅疑似虐儿个案嘅机会系咪仲大咧？其实 系啊，系啊，我哋听系 冇社工嘅全职支援，会唔会真系仲困难啊？ 同埋小朋友未必识讲嘛，佢又惊咁样。 是啊，所以我哋一路都係希望倡議得到咧，嗰300間咧冇受資助嗰啲幼稚園，如果都有社工嗰個支援咧，會更加幫到啲小朋友，亦都幫到啲前線嘅老師咧，其實唔使咁惶恐咯。 嗯，明白。我直接問一個問題啦，大家都知道呢個法案咧，其實就係對小朋友好嘅，對社會好嘅，但係就其實嗰個罰則又點樣咧？會唔會你覺得其實係恰當，定係你覺得？仲未夠啊！ 如果業界一路嗰個討論其實都覺得相稱嘅咁樣，咁喺呢一方面，我哋都同意政府嘅建議噶。 嗯，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阿姚傑玲。姚傑玲咧就住佢自己社工方面啦，佢哋做咗好多啦。咁可以咧喺呢個7:30翻嚟咧，我哋繼續傾呢個即係大家都好關注嘅問題嘅。咁頭先講過啦，如果真係到個罰則咧，最多其實係判監3个月同埋罰款50,000蚊。咁之後仲有好多可以值得再傾嘅，例如呢18叫做啲乜嘢咧咁啊。聽完新聞，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调查发现，两个网上外卖平台 Foodpanda 和 Deliveroo 互互送对合作餐厅施加的某些要求或者损害竞争，可能违反竞争条例。两个平台承诺修订条款，竞委会今日起展开半个月的公众咨询，再决定是否接受建议承诺。如果接受，两个平台将会在承诺生效后90日内作出修订，并通知合作餐厅有效期3年。竞委会表示，现时两个平台共占本港有关市场占有率超过90%，近年至少有4个小型平台退出市场，而现存5个小型平台各自的市占率低于10%。政府宣布今年起接纳大学毕业前1年的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 以四年制为例，大学三年级或者即将升读三年级的大学生都可以投考，如果获取录毕业后就可以入职，不过他们要符合特定条件，包括在指明时间内完成学业，新措施即时生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强调，新措施并非为了即时填补公务员空缺，他说新措施可以达至三赢，学生提早获得有条件取录后可以专注学业，装备自己，院校可以协助同学做好规划和准备功夫，政府亦可以尽早网罗人才投身政府。廉署落案起诉一名马会前经理在筹办马会赞助的世界级年度马术赛事时，涉嫌收受合办机构一只手表，以及提交载有虚假资料的申请发还费用表格，讹称和马会业务伙伴举行聚餐。被告是50岁的马会前高级项目经理朱女，被控五项罪名，她获准保释，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在新冠病毒检测阴性四日后复阳，但他感觉良好。李显龙在上个月22号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六日后检测结果转为阴性，今次是他受感染后不到两星期时间再次检测结果呈阳性。李显龙说，医生说这个是感染后的反弹现象，发生在 5% 至 10% 的病例中，虽然和最初的感染相比风险并不高，但仍然有传染性，医生建议他自我隔离，直至检测结果呈阴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突发事故啦。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康华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车龙而家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同埋另一边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康华苑有交通意外，两边嘅龙尾啦，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之前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但系车龙仲系好长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另外，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较早时，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沥源村嘅意外都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对出嘅桥面位置。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去到骏发花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其他嘅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蒋正俾老公反话佢出轨。 你出面搞过几多女人？唔通你自己唔清楚咩？ 我话你知，论出轨呢一件事，我可以，但系你唔得。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同埋新合资格嘅人士，可以喺6月5日至27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唔使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7月16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何巨业。 各位听众大家好，何巨业啊，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咧强制举报虐儿条例草案嘅一啲细则嘅。我哋揾翻社联总主任阿姚洁玲出嚟先，姚姑娘你好。 你好，大家 好。 我谂我哋都强调，我哋对于小朋友嘅保护系最紧要嘅。咁、但系当然啦，都要条例清晰个运作先至系会畅顺嘅。 系啊，冇错啦。嗱，李嘉文啊，头先咧，我之前新闻之前咧就同问过，就话佢系嗰个罚则啦，佢点睇啦？ 姚洁玲就话 OK 嘅系嘛，你都觉得系可以接受嘅。但系嗰个机制咧，刊宪嗰之后嗰18个月实施，你都关注应该有啲要做咗先 系咪啊？其实是不是很多培训啦，甚至放马符嗰个条例里面的细节的解说，你觉得仲要做啲咩嘢咧？ 如果是那個培訓可以讓到大家呢對於那個定義啦，即是什麼叫嚴重傷害啦，有一個比較共同那個理解，還有呢那個舉報究竟其實要預備幾多的料才可以呢讓到呢社會福利署啦或者是警方那邊呢可以接報得到，亦都呢在不同的專業呢其實可能我們是同時間呢都照顧緊一個小朋友的，那究竟在那個匯報過程裏面是誰負責哪一樣嘢，而不會令到亂曬大龍，跟住咧你又以為我報，我又要為你報咧，咁呢啲咧如此種種咧，喺嗰、那個報得準呢一個位咧，都係需要咧大家要傾清楚，有翻個清晰嘅指引啊，咁樣樣咯。咁喺訓練嗰度當然要去做好啦。咁但係同時間我哋都會見到咧，因為呢一個立法咧，會有一啲嘅配套個需要咧。譬如院舍服務啦，又或者係醫院嗰度有冇足夠嘅床位，當一啲小朋友真係受到身體嚴重嘅虐待嘅時候，係咪得到啦咁样，咁警方嗰边有时都会帮手同我哋社福界咧一齐去做一啲咧个案嗰个嘅了解个个案去查案啊咁样嘅。咁其实咧我哋见到咧大家都系要密锣紧鼓喺呢段时间要去预备好咁样咯。 系啊，嗱，头先咧啊唐少芬会长咧曾经都讲过，话有啲咨询嘅问题啊。即係中間唔識嘅咁樣問啊，即係唔好舉報住咁樣。 係啦，佢哋嚟自幼稚園嘅即係管理層同埋老師嘅諗法啦。 係啦，咁樣其實你哋社福界可能會容易啲掌握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覺得呢種熱線諮詢係咪都可以幫到整體咁多個專業嘅業界咧？咁又或者啲諮詢其實應該要深入到去乜嘢嘅程度咧？其實係咪一個電話算定係話其實都要去啲機構啊去做一啲好主動嘅解說？去解説一啲案例咧，咁呢種模式係咪幫到你哋多啲啊？ 明白嗱，其實咧諮詢咧，而家社會福利處咧都係有保護家庭及兒童課咧會幫到我哋嘅，咁樣咁佢哋都好幫手嘅，同業界都係好緊密去協作啦。咁但係到真係立法有個刑責，其實點樣樣我哋擔心佢哋會唔會接到好多電話，到時嗰條線打唔打通啦？咁同埋虐兒呢一樣嘢係唔會淨係喺工作時段裏面去發生噶嘛？咁如果係晚上啦、週末啦，因為我哋有啲服務，其實都有機會接觸到呢啲在藝嘅家庭嘅。咁如果係晚上嘅時候，嗰、那個支援係咪足夠，或者係一啲嘅長假期係咪足夠咧？所以我哋都建議過咧，除咗用人肉諮詢以外咧，即係打電話有人聽以外咧，我哋都睇過咧，外地有一啲已經係立法嘅地方咧，其實已經有一啲好成熟嘅網上咧嗰啲嘅舉報工具啊，即係我 用翻人工智能。 係啦係啦，咁樣咁嗰啲嘢未去到人工智能咁高端嘅，咁、其實我哋譬如睇翻澳洲啦，咁其他嘅地方，佢都話，譬如你見到一個細蚊仔有一個傷痕，咁佢咧你撳入去，佢就一路會問你一啲嘅問題，跟住最後就話會建議你呢一個個案需唔需要即時做一個舉報，或者其實你可以繼續用輔導啦，其他嘅方法咧承托住佢先咁樣樣咯。咁我哋都好希望未來政府啊呢啲需要時間我哋明嘅，但係長線如果發展到呢啲工具咧，喺而家大家都係請唔到人啦，咁樣。是要有經驗的人又流失啦，咁無論是對於保護細蚊仔啦，前線的同事冇咁大壓力咧，咁就相得益彰咯。 哦，我諗呢個都係利用科技，你集合咁多更多案例咧，係更好啦。其實我想問多句啦，嗱，其實咧頭先提到就係關於小朋友啊，如果出現一啲嘅個案，已經係懷疑虐兒嘅個案，其實咧就政府就話而家會增加一啲嘅新留宿幼兒中心嘅宿位啦，增加多48个名额，48个，但系咧，我睇到资料又话，其实去年都有1400几个虐儿呢个案啦，咁样，咁其实增加48个系咪真系解决到咧？ 嗱，增加48个咧，就一定会有舒缓嘅作用嘅。但系若果我哋咧睇翻即系社会福利处唔同嘅住宿服务咧，嗰啲轮候咧，其实都冇乜边款咧，而家唔需要轮候嘅。咁、有一啲其实真系严重嘅，即系譬如我哋话留宿幼儿中心而家加48个啦，咁而家咧其实我哋见到咧每一个月即系3至5岁嗰种嘅留宿幼儿园，其实一个小朋友其实平均要等14个月啊。 系啊， 咁得53个位， 非常之听落去都好。 咁点样处理啲紧急个案啊？ 緊急嘅個案咧，而家其實大家就扭進六淫㗎啦，咁樣咁有一啲就好不理想地，都唯有喺醫院嗰度咧就都叫做安全啦。不過其實啲小朋友要走走跳跳㗎嘛，尤其是細個嗰啲，咁醫院都未必係一個好容易照顧得到佢哋嘅地方啦。咁有時咧就一啲嘅社工就用盡唔同嘅方法，揾啲親朋戚友，小朋友嘅親朋戚友咧去幫手去照顧住先，又或者咧用社區保姆，乜嘢方法都試盡㗎。咁樣咯，咁希望咧，我哋都好開心聽到，明年如果第一季會有48个嘅，起碼啲細 B 其實最擔心嘅就係呢啲啦，咁樣，咁佢哋又講唔到啊，咁可以係鬆得到啦，但係有一啲嘅服務咧，我哋都見到極度嚴峻嘅，即係最嚴峻嗰個就係輕度智障兒童之家，咁咧佢係俾6至18岁以下，其實咧名額咧得104个位嘅啫，每一個月咧其實有100个人等緊，咁個平均輪候時間都去到15个月嘅，咁呢一個都見到啊，即係未來究竟啊係唔係有一個足夠嘅力度可以增加個供應而照顧到呢啲即係最在危嘅小朋友咧？咁呢個我哋都係非常關心。 係啦，所以嗰、個強制舉報虐兒條例草案有18个月嘅嗰個情況，我哋可以大家諗下，除咗係業內人士點樣培訓啦，就係包括咗呢啲宿位啦，係嘛？因為2024年第一季就會啟用噶啦，頭先講嗰、那個留宿幼兒中心提供48个服務名額，每年平均咧佢就話可以照顧192个小朋友嘅。咁當然其實就咁睇數字，就未必可以即時舒緩到太多，但至少都令到大家係即係知道有個地方可以幫到佢哋嘅。咁最後我都想問阿姚姑娘咧，除咗大家會有部分業內人士即係擔心唔係好清晰，我幾時到時我上司又話唔好報，我又自己走去報等等之外，你仲關心啲乜嘢？你覺得呢18个月內真係要處理嘅？ 呢18个月内，我谂真系咧，唔同嘅专业人士咧，真系要坐低好好地去倾，究竟咧大家嗰个流程系点样？因为而家大家都好似好恐慌咁。不过咧，最后点样样？因为大家都好缺人，点样样去梳理得好咧？我哋话嗰个举报嗰个 route 嗰个渠嗰条路咧， 系啦，成个程序系啦，点样走嘅咧？ 分工啦、指引啦咁樣，咁就即係嗰啲嘢要落到地咯。咁所以我哋見到啊都好，其實有18个月咧可以讓到呢啲嘢咧，就快快脆脆，我哋大家要傾，跟住要寫得清楚，亦都讓每一個咧強制舉報者咧係知道有一件咁樣嘅事嘅。咁呢樣好緊要。 唔該曬你啊，唔該曬阿姚姑娘。姚姑娘咧就係社聯總主任嘅。 史记记述，公元前216年，秦始皇派兵征伐岭南，相当于今日广西同广东之地。 但史记中有好多细节未有交代清楚，例如系咪秦朝第一次出兵南征呢？ 领军主帅系边个？ 攻伐对象又系边个？ 当地情况系点？ 战事过程又系点？ 历史学家张伟国、罗永生翻阅史册，还原岭南地区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南越王赵佗。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两个有特殊教育需要小朋友的爸爸，明白 SEN 小朋友在成长路上挑战重重。 他们成立社企，为一班家长连结社会资源。 他们怎样连结同路人，等大众更了解这班小朋友的需要呢？ 听下温声创办人之一 Anthony 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文学评论家王德威主力研究现当代中国作家，最近他开出心中的私人书单。 在二十一世纪里阅读最让我能够为之一振的，觉得可畏的是香港作家陈冠中。 畏有畏惧的意思，陈冠中作品究竟有几令人畏惧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嚟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评论陈冠中的文学作品。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何国业啊，我哋头先咧就提到呢个小朋友嗰、那个关注啦，即系我哋要睇住佢哋啦。咁除咗小朋友咧，其实动物我哋香港而家都好重视噶嘛，即系佢嘅权利啦。咁但系咧有阵时有啲大时大节啊，又或者一啲宗教节日咧，都有啲有心人咧，其实佢哋有阵时系即系基于佢自己嗰个行为，佢哋觉得咁样做会开会觉得自己舒畅啲啊，系啦。咁所讲嘅就系放生动物嘅活动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都有意见认为咧，多年嚟部分市民咁样去放生啲动物咧，其实未必对小嗰、那个动物系有好处嘅，反而例如将啲淡水鱼就拎咗去个海度放生，系啦，咁其实就 即系咧放唔生，放咗生之后就放佢唔生， 系 啦，反而死咗， 令到佢咧承受不必嘅痛苦啦。咁其实依家咧我哋系有一啲嘅条例嘅，譬如按照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咧都要讲嘅。如果不当嘅放生行为引致动物承受不必要嘅痛苦咧，一经定罪，其实最高可以判处罚款哇200,000同埋监禁3年嘅。即系有阵时有心你想做一件好事吓，但系有阵时都未必是达至最好的效果的，是吗？ 是我想条例就这么说，不过就我想其实放生的行为就很多年的了，不过个人的信念也好或者宗教信仰好，我们都其实就也很难说是啱不啱的。不过问题就是这个放生行为是不是令到那些动物是即生到，即可以继续生存，在适当环境里面生存，都是这个很重要的考虑。还有就是说其实你去找什么动物来放生，即其实是不是真的帮到真系需要去你協助嘅動物，定係話其實你好多時候我聽啊，即係或者睇一啲報道咧，都係或者睇過咁啫嘛。喺街市買一啲魚翻嚟，買啲動物翻嚟，或者龜翻嚟，跟住去放生。嗱，我親眼見過咧，就有人拎啲龜仔咧去沙田中央公園呢個水池咧就放生嘅咁樣。 咁嗰個已經係叫做冇咁大風險， 冇咁大風險， 冇話冇風險啊，冇咁大。 但 係 你買只龜翻嚟，咁點解要走去買只龜翻嚟咧？咁樣佢為咗放生，但係個水池又唔係一個專門養殖龜嘅一個環境。嗱，所以其實咧呢種我哋個背後嘅信念係乜嘢咧？其實又係咪值得繼續要推廣咧？定係話可能要再調整下大家對呢個放生嘅概念啊？ 係啦，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咧謝展環咧都有回覆到咧立法會嘅質詢嘅，即係立法會員有講到嘅咁啦。咁其實有數字。2020年至到2022年呢3年咧，渔护署系接获有关放生嘅投诉咧，分别系2宗、11宗同埋1宗。咁当中咧系冇人因为放生动物咧系干犯咗残酷对待动物罪而被捕嘅。不过咧政府都话嘅，即系其实佢哋而家嘅观察咧，近年市民放生行为咧已经有啲改变噶啦。不过我哋梗系揾啲比较更加成日关注呢件事嘅议员倾下啦。咁啊嚟咧就系渔农界立法会员啊何俊贤啦，何俊贤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啦，我见到你直情都有喺会上问嘅，系啦。咁你觉得而家政府呢个取态够唔够，可以做多啲乜嘢咧？ 当然系唔足够啦。但系你话特区政府佢有冇关注到放生问题咧？唔可以话完全冇嘅，因为根据特区政府咧而家进行修订中嘅防止虐待动物嘅条例169条咧，中间。本身佢就係針對住每一隻狗、每一隻貓或者每一隻生物嘅，中間佢涉咗一條同放生相關嘅內容喺度，就係話如果 將嗰個新聞放喺一個佢唔適切嘅環境裏面，令佢承受不必要嘅痛苦嘅話咧，就即屬違法。咁但係咧，你好明顯，你就單純呢一句説話咧，係好多議員都唔能夠收貨，議會都唔會收貨。咁點解我哋會咁講咧？就係因為我哋認為放生呢個行為咧，唔單純係淨係巴西龜，或者佢放咗一個叫做 淡水魚落去個海度。 係啊，仲有就係一啲巨獵食性嘅嘢落海咁簡單，就係嗰條魚或者龜問題，佢更加係會放咗去之後咧，會影響個生態嘅環境。我哋國家咧就有條2009年出咗條法例嘅，就係叫做《水生生物增值放流管理規定》。咁呢一個咧規管咗放生嘅行為，變相咧佢將海洋嘅資源、健康生態同埋呢個動物保護。再加上漁業法咧，喺三條法例咧，形成咗一個相當強嘅互補狀態。咁但係如果你淨係話，我簡單講香港呢條169叫動保法啦，就唔足夠去理到嗰個香港嘅整體海洋資源嘅。咁局長咧，佢尋日答到放咗好多魚落去，其實唔會影響，但其實唔係嘅。我哋香港嗰個水域咧，如果你放咗外來生物落去咧，係好容易食曬當區嘅魚嘅，咁變相係影響咗漁民生計啦，甚至會影響到某啲嘅物種咧，亦都唔見咗嘅。 其實我想問下，嗱，頭先即係我哋內地國家個法例咧，就係宏觀啲睇咧，因為我哋就比較大嘅水域啦。咁但係其實香港真係嗱，即係放咗幾多魚，係咪即係放到會真係影響成個生態咧？我唔懷疑嘅，但係個程度上係點樣咧？ 你即係香港放咗幾多少海？ 係啊，會唔會即係香港呢種嘅放生行為，即係影響到個成個海洋生態㗎？去唔去到咁嘅程度咧？ 係會有呢、這個有呢個問題裏面嘅。所以咧，曾經試過有人放咗好多沙花等落海，或者係叫做花尾龍等落去咧。 係 嗰區咧，我哋確實有啲漁民或者係啲釣魚客咧，釣咗好多嘅呢類型嘅魚上嚟。但係其他嘅魚類咧，從我哋觀感上係少。不過點解阿陳恆斌議員咧喺會上面都問咗個問題嘅？你唔知道邊個放喺邊度放，放咗幾多？咁連特區政府個數據上面咧，全部都係估啊。咁呢個問題咧，就會形成到對我哋嘅統計或者話立法咧，會形成到相當嘅數據上嘅唔準確，甚至會有偏差。所以我哋唔係完全接納特區政府所講對個海洋輕微，因為你冇數據。 係。理解，咁所以咧，其實你哋嘅或者你嘅角度咧，其實就係係已經係一個規管，但係咧就要更加宏觀講成個海洋生態，即係利用規管放生係保護海洋生態嘅。咁 頭先你問嗰個問題咧，你話一共14宗嘅投訴，其實佢係零執法、零拘捕、零檢控嘅。個原因就係因為佢搜證好困難，因為如果你放咗條淡水魚落海，你要撈翻條淡水魚上嚟先可以足夠入罪證嘅，或者你要影住佢放。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個我哋建議喺169以外咧，諗一條叫做科學放生法例， 就 必須有登記，根據特區政府嘅指引、科學指引，放邊一類型喺邊度放，幾時放，你要嚟申請等等咧，你就會可以俾到建議市民。有時係真係常識問題嚟，巴西龜係唔應該放落海嘅，但係市民佢冇呢個指引，就會出現好多海洋生態問題啦。所以我建議特區政府一定要做呢條新法嘅。 何議員啊，我想睇下咧，因為都有啲即係關注嘅組織咧，都話澳門啊、台灣啊嗰啲都有一啲野生動物保護法或者動物保護法嘅，你係咪直情覺得香港係直情落後添啊？ 香港直頭我唔覺得係叫做有嘅，係零喎，因為你而家放生呢個行為本身係冇違法嘅，但係特區政府169條就係，如果你放只淡水魚落個海，令佢呼吸唔到，咁咪違法咯。但係你頭先所講，你嗰14宗嘅投訴係執唔到法啊嘛，因為你接受到投訴之後，你政府揾人去睇嗰個放員啦，你都捉唔到人，亦都唔足夠證據去放佢。甚至我可以咁講，佢執法嘅團隊打過啲記者，啲記者仲影到佢放，但係政府都冇喺現場睇，咁呢個係問題嚟噶。 咁其實舉證都難嘅，點去證明條魚係受到虐待咧嚇？ 其實好簡單，淡水魚放鹹水魚都唔使睇佢係咪虐待嘅啦，一定係會有嘅啦。但係我頭先所講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佢放一個高獵食性嘅生物，有市民唔知啊嘛。放条花尾龙等落去，你放一吨两吨咁放落去，佢会好开心噶。但系你有冇谂过放咗落去，其他鱼点谂啊？ 明白。所以直情都唔系净系嗰条鱼有冇受到煎熬啊，而系佢落咗去之后咧，可能佢顶得顺嘅。唔好意思啊，但系其实其他咧就反而有啲危险咁啦。嗱，但系问题系咧，我哋本身喺香港成日睇新闻都有啦。有阵时放生活动咧，都啲团体举办嘅，譬如叫善信集体放生啊，佢哋系出于好意嘅。咁嗰啲登记，如果系第时你建议应该个人啦，定系团体由团体去把关，会唔会好啲，定系点咧？ 根據內地的法例咧，佢係指明有關人士或團體係需要去向有關部門嘅申請得到批准。嗱，我哋可以係以呢個為基礎，香港咧可以考慮你從一個商業角度啊，或又好，或者從一個登記制度都好咧，其實管一堆嘅團體係會容易過管個人嘅。咁如果你將團體去話同特區政府聯繫，我特區政府成立啲專家組去建議某一個地區適宜邊幾類嘅生物放幾多量，咁變相特區政府第一有數據，第二呢啲團體咧可以推廣一個正確嘅知識俾放生嘅市民。其實我有好多嘅朋友，佢都係跟住團體去放嘅，個人放生咧佢真係好隨緣，我見到佢就買嚟放落海。咁我哋就要規管呢一啲咁粗犷嘅行為，即係我唔係粗犷，係講佢個人嗰個素質係。咁即係好隨意嘅一種嘅放生活動咧，我哋必須要規管，變成呢一種個人冇預約、冇申請嘅行為咧，變成一種違法。嗱，但係我要澄清，我哋唔係唔俾放生，唔俾放生，甚至宗教團體係需要一個放生活動咧，去行功德，我哋明理解嘅。不過我哋需要有一個環保嘅意識，同埋係一個放生唔等於殺生嘅方向去做，真係達至到大家想要預見的效果咯。 嗯，咁即係話成立都要有一個所謂專家小組或者係工作小組去判斷一下有啲咩地方或係適合放生，跟住又放咩嘅品種嘅植物、動物或者動物啦嚇。咁其實跟住其實個執法又係咪容易咧？ 相對執法會容易嘅，起碼會容易過而家。頭先我所講，你放條淡水魚落海，放完嗰一下嗰一兩秒，你捉唔到佢咧，你已經好難去揾噶啦。但係如果你冇經過登記，我影到你相，去唔好影相，我見到你放生，見到呢個行為，咁政府嘅官員或者執法人員咧，可以行埋佢，你呢個放生，你有冇攞牌，有冇申請啊？佢攞唔出張證，就已經係違法行為啦嘛。 嗯， 但係就唔需要證明嗰條魚有冇受苦，我唔使撈翻魚上嚟。 嗯嗯，明啊？呢個就係有個機構啦，就需要個負責任啦。咁但係參與嘅民眾咧，係咪同一時間係容易可以執法到？即係個機構申請咗啦。但系可能有民众用一啲另外一啲嘅动物摆咗落去嘅唔同品种嘅鱼，咁点样啊？喺个状况实有好多人噶、 哦。第一系有一个叫做监察啦。第二咧，我相信呢一啲嘅团体咧，基本上佢都系会，既然有一个合法嘅方式，又达到目标，成本亦都同以前差唔多嘅，其实佢哋会跟噶、哦 嗯。 我觉得佢违法个诱因其实唔大啊。我点解特登要放只狮子老虎落海咧？冇必要噶、哦。但是我放生呢个行为甚至可以同啲渔民合作，我哋需要喺呢个海洋里面需要红油嘅，我哋甚至係需要一啲唔同嘅虾嘅，咁我哋可以同啲农民去合作，等特区政府去同摆呢啲嘅渔苗返嚟，或者采购呢啲渔苗返嚟，对个渔业整体上后有一个增值放流嘅一个效果囉、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佢个违法嘅诱因唔大，但当然呢特区政府呢都要去进行一啲嘅抽查同埋监管，譬如佢话我要喺屯门码头要放嘅。几月几号？咁我咪政府派官员望一望 ，check 下啲鱼先放落海。其实呢个系相对简单。 阿何议员，嗱咁嘅嗱，渔护署都有讲嘅，佢会邀请啲相关宗教团体同埋渔民团体咧、嗯、一齐倾下点样俾啲公众参与一啲由政府策划同埋进行嘅增值流放流活动嘅可行性嘅、嗯。我谂你熟过我啦，呢类系咪？即系增值流放，即系喺海洋同埋喺河流放嗰啲流水生物种咧、嗯，例如系种苗啊或者其他物种，咁样会唔好啲咧？ 唔系话唔好。但是违法的人是不会跟那些团体的。 嗯、 我好直接这样说、 嗯。 因为我行过，因为我曾经试过几个地方去望过呢，有些人很随缘的行过，哎这兜要几钱啊 ?50 成兜买就即刻过隔离放了去的 了。 他、哦、不会跟你玩申请的，所以那个行为你没办法去处理得到。 好啊，那我们多谢何议员先，可能从教育入手咯，即是除了是会不会真的要下下要攞牌要禁规管的话，是不是都多些听不同的意见。 好、okay. 多谢市民大众一起听啦，那么听日继续有自由风的。